号，法官修订保释条件，禁止他离开住所等候判刑。法官会下个月7号决定是否撤销保释。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的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个广阔的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和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周10点，强烈热带风暴纳沙集结在高雄东南偏东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38点，是跌了93点，成交金额18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6点，跌了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33点，升了38点。跟着部分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306.8，是跌了6。中国恒大22.45跌1.35，融创中国21.55升7.5，友邦保险60.5跌咗6.5，中国平安57.4跌3.5，港交所221.6跌咗2蚊，中国移动83.85系升咗5毫，建设银行6.46跌5仙。工商银行5.44跌4仙，汇控76.7系跌咗2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9，英镑10.219，瑞士法郎8.061，澳元6.225，加元6.223，新西兰元5.851，欧元9.1244，每百日元对港元7.0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01。日经平均指数报19988点，跌91点。港金报11800蚊，升3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59.5美元，卖出1259点，啱啱转咗1260.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隧道啦，去沙田方向管道入边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就非常之塞，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噶。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是、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入边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就挤塞，龙尾去到丽晶花园。较早前啊，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仲塞。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马料水。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3号干线海丽村方向尖沙咀、窝打路道浸会落斜去尖沙咀、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太阳学堂开学啦！ 唔知道一班太阳智者上堂之后有啲咩感受呢？ 大家好，我是太阳学堂第七组的阿宝。今日上完说话技巧堂之后，我学到一些成语，例如如火如荼的正音。另外喵姐亦都教了我们怎样去发掘自己的声线，对于我们将来投身广播行业都有很大的帮助。 想知道更多太阳学堂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大开蚊帐，大开蚊帐。 咦，唔使搵啦，我哋做足免蚊措施，重点会有隻蚊啦、啊。你睇，装水嘅容器冚实，花樽嘅水又成日换， 冷气机托盘同花盆底碟都冇积水， 垃圾包好晒，鱼缸又养咗会食蚊幼虫嘅鱼， 好简单啫。 只要每个星期都做足检查同清理积水，就可以防止蚊子滋生啦。 齐来把蚊灭，预防日本脑炎登革热。 This is 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最想同听众分享的当然是财经的资讯啦。每一日同大家一起同步睇住个市咧，应该是我每一朝最想做的事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联合制作《加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连续剧，施培饰演阿婷。 我是施培，今次好荣幸可以参与钟哥执导的这一套剧，实在获益良多，同埋我的角色是超正的，可以放任自己，将自己的情绪放出来，简直将一生人要闹人的份量都放晒落去。 锁定香港电台 Mind 流动程式，加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连续剧第二集，你咩乡下，温馨放送。 是你报警啊？ 是啊。 点啊？被人抢劫啊？ 抢晒啦。 叫咩名啊？ 我叫。 唉，唔使问啦，攞张身份证睇下咪得咯。 大哥，你睇我而家全身上下边忽仲摄到张身份证啊？ 咁又系。 但我仲 keep 到张八达通、啊，你要唔要睇下？ 玩嘢系嘛？喂，记唔记得抢劫你个样个人啊？ 吓？ 我是问你记唔记得抢劫你嗰个样个人个样个人个人个样啊？ 吓？ 佢系问你记唔记得抢劫你个人个样啊？ 记唔记得都冇所谓啦，其实我系自愿噶。 吓？你自愿？ 其实就咁嘅，头先我经过呢度，有个好小三嘅女人走埋嚟，话佢冇衫着又冇嘢食，啱啱读完大学仲住紧劏房，一路讲就一路除我啲衫啦，仲问我介唔介意添。我话介意系有少少嘅，但系见到佢咁可怜嚟讲啦，咪由得佢咯。内裤都系我自愿除嘅。我话帮人就帮到底啦。咁我又惊人哋以为我系老体狂，所以咪报警，大家沟通下先咯。 哦，明白啦，康连总队喺街边发现一个老体狂啊，而且阻差办公，请马上派车过嚟捉佢。 诶、哎，喂喂喂，啊，家阵唔兴噶啦，等我嚟，康连。啱啱发现一个追唔到女仔又俾女仔呃钱嘅毒 L， 即刻派车嚟 ，over。 喂，我唔系露体毒 L 啊，我系波城阿 Sir。 曾志豪， 波城， 桂花田，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波城， 早晨，曾志豪，早晨，阿波仔，波 城，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 早晨，星期五， 系啊，早晨啊， 唔系，我觉得即系今日失礼街坊添， 唔系，我想话失手啊， 系啦，我哋两个都失手、啊， 嗱，失手咩咧？因为之前咧，上个星期咧。咁啊， 两个礼拜， 某节目主持人， 两个礼拜， 某节目主持人唔好讲边个啦， 十四日啦， 边有咁耐啊？ 即系加埋十四日啦嘛， 十四日， 夸张啊！咁咧就话吓，诶、哎，比预期早，系啦、 哦， 有阵子仲早好多， 好早噶， 系啦， 我今句系咩啊？ 少见、 啊，早嘅 DNA 已经喺我血液里边流淌， 系啦，系啦， 做广播最紧要咩啊？守时， 系啦，系啦， 太阳学堂都有学啊嘛，系咪先？ 哦，守时就唔得噶咯，守时就啱啱十点噶咯， 系啊， 我哋啲早起， 早嚟嘅， 早起的鸟儿啊，咁啊好早到，咁啊好俾上家同事啊，晨光第一线同事，哇好惊吓，以为做紧咩时候啦咁样，咁跟住即系保持咗几日，其实每日咧 几日啫。 佢其实每日都褪啲褪啲褪啲词嘅 ，OK， 跟住礼拜头褪 啲褪啲词啊！你用个好啲嘅讲法 咩啊？ 开始冇咁早得过分啦， 咪褪啲褪啲词咯， 冇早得咁多， 开始有信心啦，系啦，开始松懈啦， 系啦，松懈啦， 个信念开始松懈咗啊！ 喂，到时咧成日都话廿一日先，即系有咁嘅习惯先会够噶， 系咯系咯， 咁啊呢位拍档咧， 佢未够廿一日， 系啦，未够廿一日之余，喺礼拜头啱啱呢个礼拜嘅礼拜一，我就话睇下过埋今个礼拜你点， 喺你放个假之后个人会点啦？ 系啊，一路一路都冇嘢噶，去到琴日都系即系紧守噶， 咪一路一路褪啲词咯， 唔系噶。都喺终点前徘徊噶， 终点前系啦。 谁不知今日你同我都失手啦， 俾个机会你讲下啦， 嬲猪啊真系。 唔系我哋竟然啊喺啲后辈面前失手咗， 真系啊， 真系可惜啊，仲冇喺佢面前炫耀啲，我仲谂住可以早啲喺度话， 嗱 ，boss， 我教你啦，定系早啲翻嘅， 点知个对白变咗，诶 ，sorry。 剧情一嚟扭转咗， 转咗，你摸到纯粹塞车啫， 真系好塞啊！ 系咯，条桥瘫痪，我好舒服咁坐喺个车度打电话咁细，争啲就已经。 交通消息都有讲到，即系交通意外啦嘅几个，系咪？即系你路必经嗰啲路咧，都系全部塞。 唔系直口嚟噶呢啲， 咁系你预埋塞车时间啊嘛。 自责嘅血液应该我身体上面沸腾紧啦，而家。 好啊，有冇澎湃啊？有冇涌出嚟？ 唔系佢自责惯咗之后咧，所以都系照平时一样咯。 系啊，冇错 啦。呢个 每次都呢个方法，我自责完之后，都系咁咯。 你自责都好重要噶，咪咯。 睇下个礼拜点。 你又好好啊。 我真系冇办法。 阿波仔，你可唔可以形容下你今日见到呢位即系女拍档咧，衣着打扮，我系真系呆咗。 我平时地铁站好似卖生果嗰啲，都差唔多。 最紧要有个， 我都系卖 好索噶嗰啲，真系都索噶，真系 啲生果系嘛？ 啲生果好好闻啊，系啊， 系咯， 系啊，啲生果味哇！ 又唔好咁样，我见到都系卖鱼啫，觉得你卖生果又啱数啲，好似， 唉，最紧要个腰包起身， 我呢个腰包大佬啊， 喂，冇办法啦， 喺历史博物馆先见到噶咯， 系咪因为咧，即系平时我唔会嘅，咁啊话说， 系咯，你都搵唔到条腰啦， 你唔系条腰仲喺度， 搵翻个包啦， 嗱，你咪话我对上嗰次用咧，我今次都用咗，即系你知箍死咗嗰个位置噶嘛。我要同阿妈系啦，我要服侍阿妈啦嘛，系咪？系时候将啲时间拨翻俾阿妈啦，咁样。 你用拨， 拨翻俾阿妈，啱唔啱？ 系啦，你拨直情嗰啲好唔愿意，你拨啲水嗰啲啦。 拨翻时间俾阿妈，咁所以咧，同阿妈咧将会咧北上，都系北上 去上水。 北上一 上水二百 两日一夜游。 哇，咁大规模啊！ 哇，真系啊，好劲啊！ 你知唔知点解佢呢排咁开心啊？ 点解咧？ 佢屋企人走晒啊！ 哦， 大家嚟试咩走晒？ 唔系冇谂过啲嘅， 劲唔系咯，得嚟 冇谂过啲嘅， 系嗰啲人就唔会谂嗰啲嘢噶啦，唔系咯，哇！佢而家叫咩独守空围啊？ 我放纵 系啊，我单身。 你有冇见到阿波仔？哇！真系顶唔顺，佢连啲生果好索呢个笑话都安慰唔到自己，而家真系。 喂，打电话而家自己单身啊！今日现场打电话嚟搵佢啦。 Single lady 啊，大佬。 或者话点解会咁嘅？点解啲 阿 Single lady 都唔掂啊？呢铺 系啦，咁啊，即系尽表孝心啊，同阿妈去玩下。 唔系，但系而家我个重点系你北上都唔使有特别装束到变咗卖鱼性咁啫，系咪？ 耶！搞掂 p a 你咪仲停留喺嗰个咧，即系上到咧银包啊，要摄落个饼干盒里边啊， 摄鞋底啊，摄鞋底， 摄鞋底，即系200蚊人民币，你都要摄鞋底， 或者分两个银包咯。 同埋我哋以前上去咧，阿爸阿妈教定嘅，唔好话自己香港嚟嘅，咁点讲啊？ 系我谂住讲广州。 讲英文啊？ 唔系啊，我咧真系好耐冇上过去，我真系唔知咩规矩啊！ 黐咗线， 即系咧，咪倒翻转头咧。 你唔好话俾人听，而家香港人啊， 唔系啊，真系惊你黐埋啦！我认真嘅，倒翻转头咧，系我妈紧张过，我妈担心我多过我担心阿妈咯。 哦， 即系我妈惊我咧。 睇得出你咁样打扮，佢仲唔担心你咩？ 阿女冇事啊嘛。 系咯，你真系上到去仲五步一哨，十步一光咁样咧。小三啊，唔好俾人呃钱啦！ 我真系唔 一定唔敢搭的士啦，佢。然后见到地铁站度，哇，我心就有地铁噶。 咁样 嘅，我坐过和谐号嘅 地铁啊，讲紧 地铁都坐过， 系 啊，咩？但系真系好多年冇去翻大陆，我唔知点咁，梗系稳阵起见 啦。唔系你都喺深圳逗留两日一夜啫，系嘛？ 唔系，都系樟木头， 樟木 好 远 噶啦，仲要坐程嗰啲火车去噶嘛？ 哇，惊唔惊啊？ 有啲担心噶。 走失路啫， 唱咗钱未啊？带回乡证未？ 有，我妈收咗几嚿水俾 我。咦？唔系， 好似细个去旅行咁 啊？ 而家 咪安排几个洗脚地方啊，按摩嗰啲点俾你啊？ 我阿妈咧，净照顾翻我。 喂，你可以配眼镜啦。 系我啊， 试下去啦。 揾咗边啲啦？我已经，唔使你讲 嘅。你知唔知一北上配眼镜就离晒谱嘅啫？我转头啊，等阿叔叔攞一副眼镜俾你估下价。睇你信唔信嗰副 都系北上配嘅嗰副， 唔系睇你信边副系北上，你觉得我而家呢一副系北上，定我一阵间拎嗰副北上俾你望下？ 有人好巴闭啊，手上面几副可以轮流戚出转啊，咩造型都有啊，巴闭啊， 真系可以跟住你嘅心情嚟配眼镜。 系啊系啊， 所以而家我哋嘅心情，咦？点解你只心情嘅歌系咁开心？ 好心情，我只歌真系。 你唔系拣呢只嘅？ 哦，咁转啦转啦，唔好意思啊。 1、2、3、4、5、6、7、8。 哦，八啦八啦，就攞去八，唔好意思。 我哋点样可以咁样嚟转多去？八咧真系哇！ 转到嘅， 转到嘅，你得嘅。 唔系咁，我哋不如呼吁下啦。今日星期五 系啊，今日星期五啊，点唱日子 ？Fax 号码233453，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点解都系唔系嘅？ 你觉得系咪呢只啊？ 都唔系咯。 喂，你玩我，你俾我个只点？ 咁样系咪由左至右？ 系狗啊嘛，系嘛？头先 唔系，左至右都系哦？咦，系咪啊？听下系咪先？ 系啦， 系好似系啊。 唔系啊， 都唔系、 啊。阿波仔话佢想听下嗰只叫做《噔噔》，系、 yeah、 啦。 星期五嘅点唱？今日有卖鱼嘅，有觉得卖鱼都好索嘅，有呢轮都唔想去街市嘅，我哋开始啦。30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0%啊。 自愈上，才知生命精彩。 志豪、 波盛、 桂花田、 风骚快活人。 记唔记得咧波仔嗰个宣传声带咧？ 系， 即系唔系话呢个扮呢个周星驰破坏王里边啦？ 冇错， 阿 Sir， 我唔系乜嘢老睇狂咁样。我觉得其实而家有个新嘅解释啦，已经。 又有咩咧？ 唔系你可以，你就系话俾阿 Sir 听咧。 我系咯， 我系行为艺术啫嘛。 系特别贴都得系嘛？ 同埋我哋琴日已经提咗你好耐啦，我哋话即系嗰张身份证系摄到噶啦、 哦， 人哋都带埋张八达窿出嚟啦。 都话手揸噶， 手揸 都有先嘅。你攞烫卡咩个位？ 边个位啊？ 即系 佢攞口咬住啫嘛，可能系。 第二个位有烫卡。 系啊，即系呢几日咧，唔系话影住呢个金钟裸男嘅，咁啊，大家都即系话好震撼，究竟咩事咧？ 系啊。 咁我哋有啲传媒咧就有访问咗佢身边啲朋友。 O K， 系 啊。啊，连佢朋友都揾得到。 唔系因为可能大家觉得咧太过。即係太過有趣啊！雖然你話好無聊啊，做咩啫？佢又冇做啲咩傷害你嘅事咁樣，咁但係大家就喺度追訪咧。咁我見到咧就嗱， 佢唔係佢願意場，我唔願意睇嘅喎。 係冇錯， 咁所以都傷害到我 嘅 喎。 係，同埋即係理論上你都可以告佢嘅，即係傷風化嗰啲咁嘅嘢啦。咁啊，但係真係佢送咗醫院咧檢查出咗院添啦。 Okay， 因為大家硬係驚佢，喂你咁樣係咪有事啊？ 咁快手快 腳，即係主要驚佢凍親啫。 唔係咁問題就係咁快放翻佢出嚟。 咩放翻啫？咁佢檢查完冇嘢。 冇嘢 就翻嚟咯，接翻翻去啦。咁啊嗱，即系记者啊登门拜访，屋内就梗系冇人啦。咁啊走去问佢啲邻居啦。 OK， 嗱，证明咗一样， 住一边佢都知咁犀利。 系啊，查埋之后跟得好犀利啊。 我真系冇私隐嗰啲。 系啦，咁然后咧，然后佢就问佢附近啲邻居。咁啊，啲邻居又讲翻嗰啲经历出嚟嘅。咁首先证明咗一样嘢啦。 系，佢坚系住喺嗰度。 唔系，佢系有邻里关系嘅。 哦 ，OK， 唔系我真系觉得呢位 都知道佢， 即系佢有拍门问人借糖嘅。 嗱，我问下波仔，你有冇信心？如果你第时出咗事，即系主要系攞咗奖啦，啲人访问你啲邻居， 佢哋系条村， 佢哋系会答到你喺度嘅生活情况，你有冇呢个信心啊？ 冇， 我有， 系啦，我都冇， 我有， 我都冇，你一定有啦， 系我有， 系咯， 上又借糖，下又攞盐咁样， 冇。只是纯粹大家街坊互相关心。 真的没有，我都不敢有这个信心。 我肯定有听。 对啊，所以其实只是这一点大家先应该觉得他是好东西的。是不是个邻居识得睇佢， 其实佢有交流啦， 有交流嘅。好啦，咁然后咧，仲有个即系问咗啲邻舍啦，咁样隔篱个女邻居就话：我冇嘢嘅，佢哋咧一家五口咧喺度住咗成廿年噶啦，咁样。 哇！你个背景 由细睇到佢大， 真系由细睇到佢大，又证明咗啦，啲街坊系唔会搬嘅，大家都系啦。你住咗廿年，即系我都有廿年啦。 系啦系啦，因为点知廿年啊？ 所以就好难得个嗱，仲要知道多啲嘢嘅。 系 我谂你啲邻居顶窿知道你系桂花田啫，有个仔女啫， 系啊，有老公咧， 应该唔会知道你有个家姐，有个阿哥啊，有个姨婆啊，有个四姑奶系嘛？ 咁又 应该唔会知 嘅，系啊，只系核心化自己家庭咯。 系啦，嗱，好犀利噶，咁佢就讲埋就话，哦，佢咧两个姐姐咧，因为结婚咧，最近就搬咗出嚟啦。 嘿，咁有几咁难知啫？即系等于咩啫嘛？等于阿乐乐话啊，你阿妹咧就会点点点啫嘛。 都系嘅，都系嘅。但系好似我同阿波仔呢啲，觉得哇咁私隐，你都知嘅，点解会？ 咁而家系因为佢仲系同父母，可能同埋两个家姐一齐住啊嘛。 系啦，咁啊，佢就话咧。冇啊！呢个裸男姓黄嘅，佢就呢个黄生咧，我由细睇到佢大噶啦，唔知讲边度喎。 系咯，我啱啱想知道啊，点解觉得佢有冇 正常？可能 应该都系年纪， 系啊系啊， 系咯，由细睇到大咁，系啦。 佢咪成日都系咁接触跌入到垃圾。 咁跟住，然后如果系波仔啲邻居就哦，我由细睇到佢大，佢冇变过。 系啊，都系咁样啊。 佢个已经好高啦， 一个唔肯长大嘅小朋友。 唯独是。喂，首先 佢哋都冇乜机会见过啦， 停留咗， 系啦，就仲系好细路仔咯， 借高个人， 同细个见嗰阵差唔多， 差唔多，都系差唔多。 诶，我细个睇惯佢， 系啦，咁然后就话咧，佢为人友善有礼，出入街坊打招呼，外表冇乜异样嘅，又唔会有咩争吵嘅。 唔系咁啊，可能即系佢哋都一齐搭 lift 啊，咁样一齐翻放工嘅时间见到 啊，甚至乎咧，然后网上面咧都有啲佢啲 friend 咧都出嚟声援。就话喂唔系、哦，佢系个醒目仔嚟嘅，为人有义气，中意搞笑，好多朋友，好受欢迎，系玩到兴奋嘅时候会失控做啲黐线嘢。咁但系呢度边个冇啊？系咪先吓？ 唔系咯。 咁然后佢话佢肯定咧冇嗰啲叫咩吸毒啊、精神问题嘅，所以佢哋估唔到点解今次佢会咁嘅。 咁系咪见错人啦？ 唔系咪真系佢嚟噶？ 系 啊，即系点解会咁做嘅咧？但系有啲人咧，甚至严重到话会影响佢前途。 有冇咁夸张呢？如果你系雇主或者佢嚟太阳学堂嘅，你会点呢？ 唔一样要收收留，我哋 咩收留啊？ 唔系即 点解要收留啊？ 唔系即系照俾佢申请，即系从正常嘅状态 一嚟就收留，谂住过夜噶啦系嘛？ 唔系、啊， 即系你今晚你系一个人，我知 系啦，而家单身啊，知 系啦。嗱，你又唔着衫嘅，姐姐今日屋企系一个人嘅， 系啦， 我收留你啦， 多人 嘅，系啦，你又由细我都睇到你大啦， 系咯，一齐食碗面先 啦，系啦，唔系我哋多啲关心我哋个邻居，咁我哋就可以知道。佢多啲情况噶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而家黄思涵报新闻。政府公布最新的私人住宅供应数据，截至六月底，连同货尾的8000个，未售楼花77000个，以及已经批出土地可以随时动工的29000个单位。在未来3至4年，大约可以提供98000个单位，创新高。上季私人住宅施工量有6000个单位，按年和按季分别增加1倍和1.4倍。不过上半年累计施工量只有8500个，按年减少近48%，因为单是去年第一季施工量就高达13300个。至于上季落成量有4400个，同首季的数量一致，按年减少21%。上半年累计落成量有8800个，按年增加近19%。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表示，一地两检是政治和信心问题。他认同香港人要对维护一国两制要保持警觉，但亦都要小心物极必反，最终迫使中央收窄一国两制。对于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谭慧珠说，一地两检方案的法律基础包括基本法第118条和第119条，即是特区政府提供经济和法律环境，鼓励各行投资和制定政策，促进各行业发展。汤家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谭慧珠的讲法是拖泥带水，他认为条文和一地两检无关。香港大学一个研究中心日前建议填平船湾淡水湖，增加房屋供应。研究者之一的港大房地产及建设系讲座教授周广荣出席本台节目时说，填海是最有效的造地方法。他强调这个想法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讨论。出席同一节目的船湾新市镇构思者黎兆昌说，船湾淡水湖的面积达到1250公顷，只需要一半地方用作填海，提供300000个单位。他又说，除了填海起屋之外，船湾淡水湖其他地方亦都可以增加设施去储水，不一定因为填海而减少雨水收集量。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正式辞职，获得首相安倍晋三接纳。安倍任命外相岸田文雄临时兼任防相的职务，直至到下个月初改组内阁之后任命新人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是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77点，跌咗153点，成交金额27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20点，升咗25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06.2跌咗2.2，中国恒大21.9跌咗0.9。融创中国20.95升0.5，友邦保险59.45跌咗0.25，港交所220.8啱啱转咗221，系跌咗2.6，中国平安57.25系跌5，中国移动83.6升2.5，工商银行5.43系跌咗5仙。恒生 H 股110.4跌8，建设银行6.45跌咗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9，日元11.11，瑞士法郎0.972，欧元0.797，加元1.256，新西兰元0.749，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69。日经平均指数报19,994点，跌咗85点。港金报11,800，升3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59.38美元，卖出1,25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啊，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快线咧仍然封闭噶，咁影响到非常之挤塞啊，咁车龙而家都好长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咁即系话啦，影响埋观塘绕道出旺角嘅交通啊。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亦都影响埋观塘道啦，出旺角方向上去大老山隧道嘅支路啦，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德福花园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去沙田方向啊，咁而家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影响埋观塘绕道出旺角嘅交通啦，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观塘道出旺角方向上大老山隧道嘅支路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德福花园噶。咁揸车朋友咧，呢、這个时间咧唔好行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啊，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入沙田方向，因为而家分别嘅车龙都几长噶。咁另外啦，咁受爆水管影响，葵涌嘅葵盛围来回方向啦，近住葵盛东村对出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葵盛围啦，来回方向近住葵盛东村，咁而家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要改道行驶，咁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都是挤塞，龙尾龙盘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星河名居的。再提多你一次，还有收到同时第入来最新的龙尾就是排到去 Mega Box 的了，就不止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的了。再重复多次的位置，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啦，近住 Mega Box 对出，咁亦都影响埋观塘道去旺角方向上大老山隧道嘅支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德福花园。咁揸车朋友请改行其他道路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太阳学堂开学啦！ 唔知道一班太阳智者上堂之后有啲咩感受呢？ 大家好，我是太阳学堂第七组的阿宝。今日上完说话技巧堂之后，我学到一些成语，例如如火如荼的正音。另外喵姐亦都教了我们怎样去发掘自己的声线，对于我们将来投身广播行业都有很大的帮助。 想知道更多太阳学堂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喂，放假不如去郊外玩下咯。 好啊，不过唔怕俾蚊咬咩？啲蚊可以传播登革热同日本脑炎噶。 咁我哋喺户外活动嘅时候，梗系要做足防蚊措施啦。要着浅色嘅长袖衫同长裤，同埋擦驱蚊剂，仲有就系尽量避免逗留喺草丛度啦。想知多啲，可以打卫生署热线2833-0111，或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你知唔知有种病叫血糖飙升啊？ 系咪即系糖尿病啊？ 唔系啊，喺一般健康检查好难发现噶。 咁血糖飙升咧会点噶吓？ 食完嘢啲血糖急升，会令人更容易中风、患上糖尿病、心脏病、癌症同认知障碍症噶。 咁得人惊，有冇得救噶？ 哦，唔使惊。如果想知点样预防或者击退佢哋，就睇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1《零距离科学三》啦。 曾志豪、 波盛、 桂花田、 风骚快活人。 火势今日星期五佢失手啊，唔知下个礼拜一由头开始过嘅时候佢会系点呢？我哋下个礼拜不如好期待，或者大家打个赌啊，睇下佢系究竟可以准时啊，可以早到啊，定系都系依然算罢啦，自责嘅基因又喺佢身上面喺度重现出嚟啦。我哋有请今日失手嘅曾志豪。 正所谓休息是为了行更长的路，失手是为了日后的坚持作更多的准备。惨了，未来可能有成21个月我都是这么早的，哼，你们慢慢迎接啦。昨天跟大家讲过呢，就是说这个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看的杂志，这个呢一百毛呢，即是整个媒体，不单止杂志，他们的电视呢最近就说要搞上市。那呢其实真的在网络界我见到都掀起很大的震动呢。那么昨天再仔细看回呢，即是他那个上市呢都有些招股文件的嘛。那么你更加发现呢，哇，原来呢真的很犀利的。为什么犀利呢？即是他这个叫做即是整个传媒集团呢三泛业务里面呢，原来他们现在买得最多钱呢，即是赚得最多钱呢，就是这个网络的即是广告媒体占了他们即是整个利润的收入呢 80% 的。那么然后另外几种呢，就是这个即是卖那份杂志啦，即是那个传统媒体啦，同埋做一些 artist 啊，那些什么艺人管理呢，两样加埋呢就真的占了 20%。咁你淨係见到呢个数字呢，其实都真係一个好大嘅警号嚟㗎。係呀，真係呢，即係做传统媒体呢，即係就算好似佢哋咁食脑都好呢，对佢哋呢个咁食脑嘅集团嚟讲呢，都真係属于非常之次要嘅一个收入。而家佢哋嘅网络广告呢先至係最紧要嘅。嗱，真係网络趋势无法抵挡嘅。咁然后第二呢，就係你见到喺佢嗰个文件里面呢，有样嘢都几得意嘅，就係、是、呢佢哋真係啲员工嘅收入呢都有上升㗎喎、哦。咁有啲人计咗条数呢，就话即係以佢哋嗰个员工比例呢，即係个开支呀、啊、好似即係大概有2000多万呢，佢话如果就咁摊分开嚟嘅话呢，其实每个员工呢都起码有20000多人月薪㗎喎。咁即係话呢，喂，这个薪酬呢又真係比一般打工仔呢而家赚緊嘅钱呢都真係羡慕啊，都真係够多啊。咁所以呢，无论佢最后上唔上市成功到呢，即係淨係呢一份而家呢一种嘅霸气呢，都令好多人哇一声。我昨日见到好多媒体都话呢，即係佢哋呢三个80后嘅创办人呢，淨係喺呢一个上市前啊派嗰啲叫特别股息俾佢哋呢，每人已经代咗2000多万啊。咁所以个标题好明显呢，呢报纸都係咁写㗎，即係80后 就赚咗即系二千几万啊，甚至乎话咧，即系如果咁样赚落去咧，唔止添啊！我唔系咁睇啊，我觉得咧，佢最震撼咧，其实唔系话佢八十后赚咗二千几万，因为点解咧？就唔系话我有，我都羡慕嘅。但系你而家望一望，你打开报纸，如果你真系话想揾呢个八十后咩赚到二千万咧，又未必系难事嚟噶，因为佢哋可能无端炒楼啦，可能佢同你讲话佢唔知有咩投资啦，即系有呢啲人存在噶。咁但系我谂咧，对好多后生仔嚟讲咧，嗰种嘅震撼啦，或者嗰种咧值得模仿啊，甚至乎咧即系会令啲长辈都汗颜咧。就一定系以佢哋呢三个嘅呢一种模式咧，系厉害好多咯。点解咧？因为佢系做紧而家个个都嗌寒冬啦，即系做唔到嘅，即系传播行业啊，佢又做到。佢系喺呢一个咧，大家都话，哎呀个饼越收越细啦嘅广告里边咧，佢分到一大杯羹。即系佢系喺好多长辈都要撤离嘅情况底下咧，佢系抢摊话俾你听，其实系真系做到嘅。佢更加示范多一条路咧，我觉得呢条路真系政府都讲咗好耐㗎。唔好淨係炒炒买卖，唔好淨係用嗰啲咩买股票啊买楼啊咁样嗰啲都可以搵到钱嘅。佢又真系示范咗俾你睇，又真系得㗎喎。还记得呢十几廿年前啲人成日都话，你想叫人死啊，你叫佢找杂志啦。係呀，呢啲咁嘅笑话呢你都听唔少啊。但係而家可能你就要諗下啦，唔好再俾呢啲藉口呢即係困住咗自己啦。咁点解你搞杂志死，佢搞杂志就生？点解你嗌广告就系咁收水，佢啲广告就系咁发水？点解呢？可能你真系要检讨下，系咪个人嘅问题啦？所以喺呢一方面，我觉得佢系真系示范咗一个最大嘅鼓舞，最大嘅激励，真系比政府啲 API 咧可能更加厉害噶。系、哦，原来佢哋真系沸腾嘅青年、哦，真系燃点咗大家嗰股血、哦。不过当然啦，以后我谂佢哋好难再话自己系废青啦，已经成为咗另一个大台啦。今个夏天嘅神话可能真系要数佢哋啦。风头火势，波仔喺我哋呢个直播室里边，你系我哋嘅希望嚟噶啦，你系最接近啊！你唔知接近啊！你其实应该系仲要细过八十后噶。所以你唔好觉得点解佢哋赚到二千几万而你暂时未赚到。唔紧要㗎，等你啊，我哋三个里面我哋最睇好就係你㗎啦，波胜。 係啊，我係最接近呢个活得沸腾嘅青年㗎啦，已经係。但係犀利嘅，即係佢哋能够喺呢个社交媒体上面创造到今日嘅神话有一定嘅影响力，呢个係大家都会睇得到嘅。咁但其实社交媒体喺今时今日，除咗我哋攞嚟即係日常分享生活嘅工具之外呢，已经係好似一个事业咁样啦。点样可以将佢打理得有声有色呢，都有好多嘅技巧。咁所以我好佩服嗰啲朋友呢，会将自己小朋友就帮佢开一个账号啦，通常都係嗰啲 BB 阶段仲未好识讲嘢嗰啲。咁定时定后就会将个 BB 啲生活照摆上去，同埋打佢哋嘅感想添。嗱，你会话喂 BB 点会有感想呢？所以呢啲感想其实系个爹哋妈咪一厢情愿咁样代个小朋友讲嘅啫。譬如今日天气咁好，好想出街啊！又或者瞓到自然醒真系好啦。呢一啲其实都系爹哋妈咪投射落小朋友身上嘅一啲谂法嘅啫，断估都唔会一个 BB 会谂嘅嘢。咁我哋通常见到呢啲朋友有咁样嘅相都好啦。咁我感觉好简单嘅啫，都系啊，又几得意喎咁样。咁但系如果呢啲嘅 post 佢写嘅唔单止系生活，而系去到讲时事嘅话，你又觉得有冇问题呢？嗱，自从政府喺近日交代完一地两检嘅方案之后咧，好多唔同嘅媒体又好啊，市民都好啦，都用佢哋自己嘅方法去表达佢哋嘅睇法。咁啊，当中更加包括呢个猫仔尖东嘅纪念歌。嗱，佢嘅主人咧一样都系代猫发声，就 post 一张相讲下佢嘅意见咁啦。咁但系就引嚟咗唔同人士嘅留言同埋围攻添啊，就唔明白好地地一只猫点解要攞嚟做政治工具啊？又或者会讲，唉，我对笔者真系好失望啊！竟然将猫都政治化咁样啊！其实点解又唔讲得呢？我极度怀疑潜藏嘅原因就系因为纪念歌嘅地位未够高啫。嗱，喺英国嚟讲，都有隻猫好犀利㗎，都俾人拉咗入政治，仲有头衔添。讲緊呢就係呢一隻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嘅部署大臣，好犀利㗎，佢已经经历咗几代㗎啦。咁啊，当初出现都係想帮首相佢哋可以捉下老鼠咁样，后嚟呢就直情将佢刺埋一个头衔， 有个名叫捕鼠大神。咁虽然而家当代嘅呢一只 Larry 咧就话捕鼠能力麻麻地啦，咁但系间中咧都会喺网上面作为一个与民沟通嘅工具嘅。嗱，就算唔系政治都好，好耐以前我哋更加都将猫神话化佢啊。古埃及直情啊将猫当神咁拜添。咁可能咁样相比之下，忌廉哥同呢两类猫相比地位又唔够高啊。咁但系啦，当你真系好似明星咁样好有地位都好，其实今时今日要讲你嘅意见都唔系咁易噶，因为间中咧一样会睇到啲网民喺艺人嘅社交媒体嗰度留言，都会话佢：，你讲咁多做咩啊？不如拍好啲戏先算啦。又或者系：，做音乐就做音乐啦，就唔好拉埋政治落水。嗱，话就话系讲政治啫，其实都系讲对社会发生事嘅一啲睇法嚟嘅啫嘛。所以我唔明点解艺人就唔讲得咧？好多电影同埋音乐作品其实都系讲紧社会现象啫嘛。咁点解演员歌手讲就有问题呢？我觉得艺人除咗有权利可以讲自己对事情嘅睇法之外，其实佢哋更加有一个重大嘅使命嘅，就系利用佢自己嘅影响力去感染一啲睇佢作品嘅受众咧向好嘅。即系以前会有一啲 band 又好啊，或者一啲歌手，佢都会希望听嘅人咧明白爱与和平呢啲信息。咁呢啲都系作为一个艺人，佢点样去利用自己嘅影响力嘅啫。如果真系要抽秤嘅话，反而系嗰一啲打住关注社会旗号嘅艺人，佢哋嘅作品嗱都系讲社会啊，讲一啲可能小档口啊咁样。咁但系去到访问问到佢嘅时候咧，反而对呢啲事情咧避谈，甚至乎系只字不提。所以今时今日敢言嘅艺人咧，真系要好珍惜。至少佢哋嘅谂法咧，同埋作品都系一致。所以政治呢两个字咧，就咁听落去啊，好似好复杂，好遥远。好似系一啲官员啊、议员佢哋所掌控嘅事情，唔关我哋一般小市民嘅事啊。但系政治点解会出现呢？其实无非都系一套治理市民嘅方法。咁既然我哋就系直接受影响嘅市民，咁政治又点会唔关你生活事呢？风头火势系啦，跟住一间咧，佢就会同佢妈咪一齐北上翻去内地啦。有我哋今日嘅另一位拍档桂花田， 系啊，我哋嗰啲生活啊吓，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嚟，我哋之前咧成日都讲紧啊，我上个礼拜讲话，哎呀，全民运动日，康文署。2017啦，全民运动日，咁大家记住嗰个日期就去 book 呢个免费设施啦吓。咁但系做运动并唔系喺免费日先做噶，系咪？平时有做开嘅运动嘅朋友啊，你哋做运动嘅时候都要注意啊。近排嗱天气咧成日都好热啊，而家都气温31度啦。咁啊要注意当天嘅天气同埋你自己嘅身体状况，之余就要等一阵啦，系咪？ 仲要注意特别交通消息添。 系啊，好紧要啊呢个。 睇提你啦，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管道内快线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龙尾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意外咧，亦都影响观塘道往旺角支路咧，上大老山隧道方向咧挤塞，龙尾德宝花园嘅上址交通咧，而家系严重挤塞嘅，驾驶人士可以考虑改行其他道路。特别嘅交通消息咧，稍后亦都会继续嘅，多谢留意。 好啦，头先讲到呢就要注意你当日嘅天气啦，同埋你自己身体状况，唔好觉得啦我平时都系咁做㗎啦嘅心态呢就去做运动，因为你每日嘅身体状况唔同啦，每日嘅天气都唔同，因为喺酷热天气之下做运动呢，身体系会自动调整你嘅体温啦。如果你咁热嘅身体唔能够散出去，即系话你嘅身体散唔到热嘅话呢，真系好容易会中暑或者热衰竭啊！热衰竭呢个名字我哋喺职安剧都听过啦，系咪？咁咧就会晕毒晕低啊！咁如果又唔留意自己身体咧，随时晕低冇人知道嘅话，咁就弊家伙啦。琴日就有位咧65岁嘅肥叔叔啊，佢咧就好啦，咁啊同朋友打网球喎，咁啊都好啦。做完运动之后，咁但系佢咧依然咧，你哋去换衫先啦。咁我佢就自己咧就喺场馆里面嘅一角啦，角落头咧就仍然继续做一个叫做平板支撑嘅运动，即系头先我哋叫做 plank 啊咁样嘅运动啊。咁啊点知做做下佢晕低咗，冇人知道。直至到有一位咧，另一个即系另一个场地嘅朋友，即系佢哋喺度打紧波噶嘛，去执波执翻个网球时候，先见到，咦？ 点解袁肥叔叔晕低咗？于是报警。咁啊，至于见到有人晕低咗之后咧，侧边嘅人咧应该点做咧？咁嗱，急症室医生就话啦，嗱，大家咧一定要注意，喺炎热天气之下做运动啦。咁啊，如果真系发现自己身体唔舒服咧，应该就停低休息。咁啊，如果旁人见到人晕低咗之后咧，记得。千祈就唔好扶翻佢起身，因为咧佢就系正正因为佢个脑咧唔够血啦，咁啊先至会晕。如果你扶起佢，佢啲血咧直情向住只脚流嘅时候咧，咁啊更加弊家伙啦。咁啊，所以咧由得佢喺瞓喺地下度啦，等佢哋啲血液咧尽快可以平均咁样去流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咧，如果识得心外压或者系人工呼吸嘅，就尽量可以帮佢做，同埋第一时间都应该报警嘅。咁啊，记住啦，做运动唔系唔好嘅，不过都要因应天气同埋因应你自己当天嘅身体状况先好做啊。 谈论我同座的名什么，妒忌也可有品味如我，以为相貌平分你获最多，再自拍照抚摸，再亲亲一个，随地牵随地摆，求什么？沙滩中吸引七八十个，你的手臂纹身也未够。什么明无伴我套房内行过，全部美梦成真却没猛火，毫无兴趣清楚你感受如何，眉目里皮肉底藏什么，倾通宵交了一份寒火，是否只爱暂于你又遇阻， 田红地毡啊！我想问一下咧，你哋觉得而家仲有冇人睇嗰啲即系翻版啊，或者色情光碟噶？ 即系网络咁流行， 即系一向咧就冇呢啲咁嘅习惯嘅。 唔系你知你 系你又问错对象， 系咯？唔系我其实只眼都望住波仔， 都系嘅。 你觉得仲有冇人买噶？ 仲冇人买啊？首先仲有冇得卖都系一个难度嚟噶。 你讲 VCD 师兄，你心中蒙打架仔 嘅 DVD 都得嘅，而家 DVD 都得嘅。 但系因为即系呢一类嘢，而家 好清楚咯。 而家你网上都有好多噶啦嘛。 系啊系啊。 但系你要好复杂先得噶系嘛？ 点解我咁系咯？咁我今日见到呢单新闻咧，我知道咧仲系有嘅，因为警方东九龙总区刑事总部琴日啱啱进行代号铁角行动。 系。 倒破咗两个色情光碟制造同埋包装工厂， 哦， 打击重创呢个不法分子嘅收入。 系咪出即系出去出口噶？唔系喺本地噶？ 嗱，唔知道， 唔知啊，我冇谂过仲有工厂喺香港。 系啊，所以我见到呢单新闻嘅时候，我话咦。即系你仲有人做紧，即系仲有人买啦。 你两个屋企有冇先？ 冇啦，支持正版噶嘛。 同你嗰个腰包，波仔你好嘢。 西北逐渐接近台湾，并且逐渐增强。按照现时嘅预测路径，当局会今日下昼至到傍晚发出陆上台风警报。预计听日至到星期一上昼是台风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候，全个台湾都会有风雨。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的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个广阔的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以及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周十点，强烈热带风暴纳沙集结在高雄东南偏东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会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87点，跌咗100，啱啱转咗，最新系报26,991点，跌咗139点，成交金额33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8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22点，升27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06.6系跌咗0.8，中国恒大21.85跌1.95，融创中国20.65跌0.5，友邦保险59.65跌1.5，工商银行5.42跌咗6，港交所221.2跌咗2.4，盈富基金27.65跌0.5，中国平安57.25跌5，中国移动83.65升咗3，汇控76.65跌咗2.5。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英镑10.221，瑞士法郎8.051，澳元6.23。加元6.222，新西兰元5.85，欧元9.1295，每百日元对港元7.0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06。日经平均指数报19,994点，跌咗85点。港金报11,752蚊，跌1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59.2美元，卖出1,260.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同你跟进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啊，管道中快线嘅意外咧系未清理好噶，管道入边快线嘅意外系未清理好，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仍然都系挤塞，咁而家龙尾咧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噶啦，就系大老山隧道入沙田方向啦，管道入边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都系仲系挤塞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咁啊影响埋咧观。 观塘道去旺角方向支路咧，上大老山隧道都系挤塞嘅，就系受意外影响啦。而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支路上大老山隧道咧都系挤塞嘅。咁可能大家听到大老山隧道入沙田挤塞啦，咁而家影响埋龙翔道西行去荃湾入狮子山隧道方向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新光中心噶。而家龙翔道西行去荃湾方向入狮子山隧道咧都系慢车，龙尾新光中心。提提大家中爆水管封路啦，葵涌嘅葵盛围来回方向咧，近住葵盛东村对开一带全线仍然系封闭，就系受到爆水管影响。葵涌嘅葵盛围来回方向近住葵盛东村对出一带咧，全线仍然系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喺新界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啊，近住葵兴村一段都系挤塞嘅，龙尾去到葵芳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海丽村方向尖沙咀窝打路道支路落斜咧去尖沙咀噶，窝打路道浸会落斜去尖沙咀，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最后再提多次大家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啊，管道入边快线有意外未清理好噶。而家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咁啊影响埋观塘道去旺角咧，支路上大老山隧道都系挤塞嘅。而家影响埋龙翔道西行去荃湾咧，入狮子山隧道慢车，龙尾新光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联合制作《加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连续剧，施培饰演阿婷。 我是施培，今次好荣幸可以参与钟哥执导的这一套剧，实在获益良多，同埋我的角色是超正的，可以放任自己，将自己的情绪放出来，简直将一生人要闹人的份量都放晒落去。 锁定香港电台 Mind 流动程式，加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连续剧第二集，你咩乡下，温馨放送。 有学有赚，可以两者兼得。 DTC 职学计划有机电、汽车、零售等行业选择， 一边翻学一边翻工， 得到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稳定收入，建立自信。 这个计划配合各行各业的人力资源发展，将我们培育成为专业人才。 无论继续进修 定是投身工作， 都有理想前景。 DTC 职学计划详情请浏览 dtc.edu.hk。 你知唔知有种病叫血糖飙升啊？ 系咪即系糖尿病啊？ 唔系啊，喺一般健康检查好难发现噶。 咁血糖飙升咧会点噶吓？ 食完嘢啲血糖急升，会令人更容易中风、患上糖尿病、心脏病、癌症同认知障碍症噶。 咁得人惊，有冇得救噶？ 哦，唔使惊。如果想知点样预防或者击退佢哋，就睇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1《零距离科学三》啦。 曾志豪、 波盛、 魏花田， 风骚快活人。 11:12，今日星期五咧，所以我哋有点唱嘅电话号码咧就18723888，18723888，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咁啊，面书咧，我估呢位勤力嘅即系 咩好索嘅生果咩啊？买生果、啊， 生果买生果姨姨， 买生果我都系话姐姐 姐姐咯。 佢应该琴日已经摆咗个留言噶啦吓， 系啊，摆咗啦， 摆咗 啦， 系啦。咁啊，沙度气温相对湿度67%。你有冇发觉咧？近年咧有一个条例咧，好鬼好用噶。你会见到好多咧时啲人咧，成日都话哦，你犯咗呢条条例，咁就可以告你啦。咁 啊，系咪啊？即系 近呢几年成日都讲噶，我哋话咧，哇咁都触犯呢条条例噶，原来攞得嚟告噶咁样。 啊咩咩嗰个商 品说明 条 例， 商品说明条例真系好鬼好用。 系啦，你估唔到噶嘛？即系可能买咗咩货啊，甚至乎咧，即系上次我哋话有啲教练佢吹水咧，话 自己 可能咩哇九届健美先生咁样取。系啦，原来唔系嘅，都可以咁样告佢嘅，系啦，咁 即系描述同佢实质嘅系有出入啦， 系 啊， 系啦，即系所以，譬如你同阿田打牌，你都可以告佢嘅。佢话自己咩雀后啊，或者佢话你系站长嘅时候咧，如果你打得好快嗰一轮咧，都系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唔紧要嘅。如果佢输牌嘅话，冇事嘅。 系啦，系啦，即系甚至乎如果男女朋友约会嘅时候，佢第二招都可以告你噶。 咦？做乜落咗妆咁嘅样嘅？ 呢个系你告佢啦， 我告 佢 啦。 个 女仔都可以告翻个男仔， 系啦，佢都可以告你。哇，咁样咧， 有方向嘅，系啦。 哇，睇你个样 好大 似喎，后生生嘅喎。 系咯， 系 咯，系 咯， 杯面嚟噶，唉，食得咁快， 即系好腍嘅， 食得咁快。 哦，系啦。嗱，所以小心啊，即系大家识人嘅时候咧，都唔好吹嘘得太大。 系啦， 系咯， 只系睇表面啊。 系啦，一间系咁话自己硬汉子。 如果真系识朋友，系咪都可以用呢个商品说明条例咯？ 嗱，讲真，如果你头先相睇嗰啲，你涉及俾钱咧， 系 你因为你要写自己资料噶嘛， 哇！你吹到自己即系水蛇春五长嘅嗰啲咩？ 即系最简单啦，我觉得呢个真系唔系讲少嘅。你大家都摆个身出嚟嘅，一阵你写到自己又吓又36又24咁样嘅，点知原来出到嚟咁样调转晒嘅？ 系啊，63啊， 真系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嘅。 63/42 系啊，呢铺真系大件事。 你唔识睇啊？由左至右睇，由至左睇。 系咯，咦？咁啊，不如我转一转啊，云点讲开呢个咁兴奋咧？好啦， 咦？你有咩咧？ 既然你讲到36/24/36 啊，又有啲咩咧？ 系 你讲先。 突然间谂起真系，以后唔搭得飞机。 关咩事咧？ 你先，你讲紧呢个新型嘅人系唔可以搭飞机嘅咩啊？ 唔可以搭飞机住， 即系身形好好嗰啲啊？ 系啦，如果你 唔系嘅咩叫身形好先？ 突然身形好好嗰啲， 即系所谓标准36/24/36呢啲咯。 系啦，但系你如果系突然间变到身材好好嗰啲。 突然间嗰啲， 即系你系一个月前明明都只系34嘅啫， 系 哇一个月之后你突然间变咗 36咁啊嘛， 哦系啦， 多两寸就满足噶啦， 系啦，唔系咁佢已经系精益求精就更上一层就够啦， 可能背脊嗰度咧，我两寸去咗， 佢唔可以搭飞机住， 哦 系啦。 但身形我唔明白，譬如样咁我明啊，因为你出入境嘅时候个样会唔同，咁可能分辨唔到。 其实我觉得个样呢，如果你真係有啲嘢做过嘅呢，可能都未必可以真係搭部飞机，因为气压㗎嘛。 嗱 我驚佢谷爆咗啲嘢嘛。 係 啦。 嗱但 係。个 airbag 就真係会爆可能。 以前呢可能就係话譬如个医生俾劝喻你啦，或者你自己疗养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坚持你唔怕死嘅。最多上去当庆祝生日会爆气球嘅，你都可以上㗎嘛。 哦、 即係上飞机你自己都可以上㗎嘛。 你喺身体里面自爆嗰啲嘢去咗边呀？ 啊咪咁咪。 啊咪先。 知呀。 佢会爆出嚟㗎嘛。佢唔会咁样爆出嚟㗎嘛。 咪成日都话。 咁你咪 就咁上机度爆，唔知究竟即係咁。 我咪就话囉係囉。 唔系佢里面嗰啲唔知胶定袋咁样。 胶袋啦。 即胶袋。胶 袋。 啦。咁我咪会喺个可能喺个伤口度就 渗出嚟啊！ 渗出嚟咧，即系人哋见到就以为你自备购物袋咧。 喂，你估人哋真系 bring your own bag 系咯？即系为咗悭个毛纸，睇下先。 我有， 诶，攞啊，装。 阿小姐湿晒个，装唔到嘢。 系啊，同埋你又买咗两嚿瘦肉，我仲有呢边 press 咁样， 仲有呢个 系啦，自备两个购物袋。好痛，我总之唔怕咁大力啦，真系。唔系，但系嗱，以前系你自己唔上飞机嘅啫。你如果要坚持嘅，冇人阻到你噶嘛？医生最多都劝你点样就成嘅啫嘛。但系而家系有间航空公司 指定 指明，佢话如果佢个命令系咁嘅，整形限航令，即系我哋有限奶令啦，我哋有电视嗰啲限鱼令啦，而家 佢都就个限奶令咯，或者限 假令啊， 限假令咯，佢就有个限航令，系啦，咁咧，喂，仲要系咧，即系内地一间航空公司，即系你唔好以为咩毛里求斯啊、山卡拉嗰啲啦，即系其实都系大陆嘅一间航空公司啦。 咦，咁稳阵啊，佢哋 系啦，咁咧佢就 一定系发生咗事先会有啲咁嘅嘢嘅啫，系嘛？ 嗱，佢就话喺呢个月咧就向旅客发出公告，佢话各位亲爱嘅乘客，如果你近期曾经接受过整容，整容或者其他医疗美容手术嘅话咧，咩采光啊、抛眉啊嗰啲咩都做晒嘅话咧，佢话由于你可能喺空中嗰个气压比地面大，即系正路啦。 系 咯，佢话即使我哋已经调整咗气压，即系即使我哋尽咗力啦， 系 咁咧，由于压力嘅关系咧，可能都会令到你血压波动啊，可能你会伤口会裂开啦、出血啦、感染啦、增加风险啦，所以。请你喺做完手术之后15日先至可以搭飞机。 哦，都系15日。 十、 哦、 五 日，我以为起码一个月添。 系啊，咪但系你谂下，有好多人呢头喺韩国，即系四月一号做完。 我啱啱先想讲， 佢喺嗰度可能唞完一日，四月二号嘅，四月三号赶翻工噶啦嘛，已经。 系、哎、 咁快， 咁即系你请假都要请长啲，你攞假，你预埋嗰十五日。 系啦系啦，咁即系话下次咧见到人，咦你朋友去边度啊？我去韩国，我要去咁耐嘅咩？两个礼拜几日玩完噶啦？ 系啊系啊， 咁你韩 国有咩咁好玩咧？ 系啊，两个礼拜你去欧游噶啦。 系啦、啊，即系如果有一日你见到抽船翻嚟认唔到佢嘅话咧，系啦、啊，咁你就谂下佢对上嗰次请咗几耐假啦咁样。 两个礼拜喎，讲紧 要。但系我觉得呢件事有啲搞笑，即系。佢点鬼知我有冇去做呢啲手术咧？ 咁佢自己保障自己嚟啫，佢惊你有事，有事起上嚟，咁点先？ 唔系因为啲外科医生啊，即刻出嚟，可能惊影响生意咧。 OK， 有啲外科医生就喂唔合理、啊，佢话你啱唔啱飞行，佢话应该系由我哋医生嚟决定嘅、啊。即系点解会由你嚟限咗十五日咧？咁样 咁我咪话佢一定系有事出过，咁之后先至会有咁样限。 佢而家又冇， 冇啊，冇事。 佢而家又未有，咁样系啦。跟住咧，佢又问啦，佢话。整形手术定义好广泛，剥牙算唔算啦？剥牙都整形噶，有啲人哨 牙就系咯， 唔系有啲人哨啊嘛，或者唔知点样咧？如果佢剥完再， 唔系 嗱，如果佢剥晒再换嗰批新牙上去嘅，而家有啲人癫噶嘛，会咁做噶嘛？佢就话啦，咁点啊？剥牙都系手术啦，你系咪俾个相机？ 牙都算系整形嘅， 系噶， 系属于一科噶， 系 啊。咁结果？ 咁佢咪有啲外科香港外科手术医生咧就唔同意咯，系啦，甚至乎咧嗱，原来咁样嘅，佢话隆胸之后。因为咧机舱压力唔同咗会爆咧，原来是都市传说嚟嘅啫。 哦， 佢话系谬误嚟嘅啫，即系佢话唔会爆嘅。 医生就话系唔会嘅咁啊。 系啦，佢话唔会爆嘅。 因为嗰个嘢都系躺下躺下，咁样其实都唔会点样有压迫嘅。 但系点解我哋听咁多嘅？即系嗰啲 我哋唔知系咪？ 即系成日都有啲空姐嗰啲传说就话你即系话无端端庆祝生日爆咗气球咁样嘅。即系究竟真唔真嘅啦？嗱，如果整形医生话佢听唔会嘅、啊， 咁你会喺从嗰个角度咯。整形医生梗系会话冇事啦，系咪？ 嗱，咁佢要点样？ 学你话斋咁炒火咗佢啲生意。 系啦，嗱，咁佢话咧，佢点样可以即系令到你有限制咧？首先咧，嗰间航空公司都要话俾你听啊。因为如果你要答你自己留意啦，就系呢个内地嘅东方航空。 我都谂系咪东方航空？ 系啊，即系都系热门，你其实都系会答佢嘅。咁佢就仲要全部航线，不论长短啊，即系距离。佢话都会有呢个整用嘅限航令啦，咁样。 咁啊，咪即系其实咧，佢都系一个安全呼吁嘅。咁你觉得啊，唔系我赶住走，咪去搭第二间咯。 系啊，咪但系我又谂紧啦，即系如果我又唔话俾你听嘅话，其实你系点？你唔会知道我整咗型 咁，梗系你自己填，唔系你自己 你又点会填 咧？你自己预留时间啦。 唔系啊，你唔填嘅话，你唔会知道我有冇整型噶嘛？ 系喎， 咁你点限我十五日啫？ 嗰啲叫出境指定入境指咧，佢会 tick 下啊，你究竟有冇啲咩病咩、 啊、 病咩病咁啊 tick 嗱，佢而家系自愿性质嘅，好明显，即系话如果你自己系做过呢啲手术嘅， 系 啦，佢就话咧你要喺最 你就最好唔好啦， 系啦，仲要办理登机手续嘅时候咧，直有医疗证明同埋手术日期嘅病历先至得嘅咁样， 系。 咁但佢点样可以咧？如果我乜都唔讲， 如果我呃你嘅话， 系啦，佢冇理由，佢冇理由会有对比照噶。 系啊 ，Snyder 你咧一年前搭过本航空咧， 唔系，就算系影都系影个头嘅啫嘛，冇影身噶嘛。 唔系，如果你整容咪咩咯？ 容就一定系啦， 容就会易啲咯，身形就难啲嘅。 系啦，身形就好难。 但我觉得其实佢系攞嚟保障自己一个条款嚟嘅，我觉得。即 系 若然你有咩意外的话，我就话嗱，其实我有讲过，若果你有做过任何整容整形，你系唔应该上机，咁所以佢就可以免责咗，将嗰个责任俾翻。 翻即系相机个乘 客 咯，即系等佢哋申报啫嘛。你有时出境，即系所以讲，如果你唔即系你其实都系自愿性质嘅啫嘛。你自己乖乖地你申报，咁咪 OK 咯。咁但系如果你唔申报，俾人抽证到啦， 咁 你挂住 你啦，唔系咁办法，因为佢都要保障航空公司即系自己噶。万一你真系有啲咩事咧，赖落我个机嗰度，咁我点算？ 所以阿田咧，你就话你要北上啊嘛， 去几耐话？去几耐话？ 听日啊，唔系听日，听日先翻。 哦，听日就翻 啦。系啊，哎，但系我八月系放两个礼拜假噶。 系喎，咦？啱啱十五日 啊。 呢只歌系好应景噶，爆裂都市。系 Beyond 旧歌《爆裂都市》，11:24，气温又飙升咯，31度，相对湿度68%嘅。记住咧，今日有点唱嘅1723888， 系我哋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 ，fax 号码233-6453。你哋出海旅游有冇试过最平嘅酒店？究竟系几钱？ 最平哇！ 最平 最平嗰只平成点？嗱，我不论你喺香港又好，喺、 okay、 呢、這个嗱，我嗱讲紧旅馆又好，青年旅社好，乜都好，总之出面最。 试过去西藏，咁因为住嗰啲即系 帐幕啊？ 唔系，帐幕贵嘅，其实你唔好以为平啫嘛。 系、 啊、住嗰啲即系真系青年旅馆咯。 系 嗰阵时我仲系一个青年啊嘛，都系琴日嘅事啫。咁咧嗰阵时系唔知$80咯。 $80人仔， 好似系， 是是 其实价钱唔记得咗啦，几廿蚊咯。咁你系其实一间房里边就几乎好似得一间石屋咁样噶咋，系啊，即系好简陋噶咋。我总之我好记得咧，喺里边其实你得两张好似帆布床咁嘅东西咧，冇任何嗰啲，唔会有咩梳化嗰啲嘢。 帆布床添啊， 系啊，好似系类似一啲好简陋嘅嘢咁样瞓噶咋。 咁啊，即系冇电视啦，冇洗手盆啦， 系 冇 啊，因为咧一定系落去公共浴室。咁、 哦、 即係譬如话你夜晚屙鼠鼠啦， 好 似 恶劣咁 喎。但其实又冇嘢喎，可能你觉得即係后生呢嗰嗰阵时呢、 啊、 你仲觉得好有乐趣㗎，你落去你落去你落去打水呀、冲凉呀、屙尿呀咁样呢，就落去一个即係公共地方 㗎。好似落后 咁 吓， 咁嗰度又的确系唔会好先进嘅。 哥仔呢 好多年前啦，已经住 咗。有冇20年啊？ 有啦、 哦、 接近啦、 okay。 接近啦，系啊，接近啦。 我 我应该最平都系去西藏嗰阵时， 系啊， 西藏嗰阵 你又去过西藏？ 我去过嗰时诶毕业旅行去嘅，咁跟住，但系我嗰阵时住嗰啲诶，我谂你除翻一个人$100一晚， 差唔多啦，差唔多， 差唔多啦。咁但系我住嗰啲都系冇电视嗰啲咁啊，即系四张床嘅啫。不过我好彩啲就系 有女仔一间房嘅， 有同女仔一间房， 所以咪最好彩喺呢度， 两男两女啦，系啊，悭钱啊嘛，嗰时冇办法啦，一间房 净系一间房两张碌架床， 真系好唔抵喎。 系你即系你分男奔部、女奔部， 唔系我母女同学一齐去啊。 哦，咁你问题啦。喂，嗱，而家我想话咧，相唔相信？ 系 两蚊美金， 两蚊美金，十几蚊， 两蚊美金，吓，可以租住一间 咩先？ 有梳诶，有梳化，有电视，有个小茶几，有星盘，仲有上格床，有戰褥嘅一个地方， 有戰褥哦，系咪咩？住人哋个客厅嗰只啊？ 唔系、啊， 唔系住人哋个客厅、啊， 有鬼嘅应该， 有储物柜嘅吓，有埋星盘嘅，仲有一啲诶、一啲服务个俾埋你，两蚊美金。 哦，我知啦， 唔系 嗰间房就$14， 系 个另外个服务就$200， 再贵啲嘅， 系啦，仲会分系外国定本地嘅。 呢个同学真系好留心，同事讲咩咩 嘢，系咪啊？ 我讲啲服务唔系啊。 咩啊？我嘅意思系佢有啲即系 room service 嗰、那个个 waiter 咧，佢可能系提供本地美食。 我讲紧租单车服务啊， 租单车 服务系啊。 咁我瞓喺个单车度。 唔系啊，即系你譬如你出去，你需要可能有啲行程要出去，出边有 租 单车啊， $200嘅间房就$14。 佢有冇讲过？ 都有本地单车同外国牌子单车， 梗系都争远噶。 喂， 你要大定细啊？ 呢、這个坚嘅。讲紧真系噶，嗱犀利啦！呢、這个咧廿五岁几多后啊？九十后，犀利啦！嗱呢个九十后咧，佢喺印度嚟嘅， 印度 佢咧即系申请咗印度社企，就即系每度都有社企。佢申请咗印度社企，即系做营运咧，去揾咗一间旧嘅酒店咧，去将佢改建。佢话啊，连即系其他世界各地嘅地方咧，都系土地供应嘅问题啊，都系咧即系话即系有啲酒 有啲活化咯，改变一下个用途。 系啊系啊，佢净将嗰个叫旧有嘅酒店咧，去活化咗佢咧，将佢。建成一间好细嘅房，但系里面咩设备都齐晒，都几靓噶。你谂下，两蚊美金有上格床啦，下低有星盘啦，有 sofa 有电视 嘅。但系咁个面积咧？ 个面积 你讲到劏房，一间原来系10尺咁样嘅。 唔系嗱，佢其实都唔细嘅，你望下，起码都有8尺系嘛？ 哇！ 我相信呢度有咯。咁但系讲紧两蚊美金啫， 系都 OK 嘅。 啊，真系啊，仲想点啊？佢仲要包埋啊，有埋俾你租单车啊，跟住有埋啲嘢食啊，托管啊，或者医疗等等俾你噶。 即系佢其实有啲非牟利性质，所以先做到咁样嘅社企 啦，系啊，有资助嘅都。咁所以咧，佢就话：，而家真系有呢个叫啲人都冇地方住，希望咧可以帮嗰啲背包客啊，可以再平啲去可以住宿啊，咁样咯。 好 啊， 呢 个两蚊美金， 两蚊美金 系啦， 系啦，仲包埋个单车另外租嘅。 系啊，单车服务啊，唔系嗰啲服务啊， 单车咯，两蚊美金咯，阿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而家黄思涵报嘅新闻。政府公布最新嘅私人住宅供应数据，截至6月底，连同货尾8000个、未售楼花61000个，以及经已批出土地可以随时动工嘅29000个单位。在未来的3至4年，大约可以提供98000个单位，创新高。上一季的私人住宅施工量有6000个单位，按年和按季分别增加1倍和1.4倍。不过上半年累计施工量只有8500个，按年减少近48%，因为单是去年第一季施工量就高达13300个。至於上一季落成量有4400个，同首季数量一致，按年减少21%。上半年累计的落成量有8800个，按年增加近19%。 市建局决定开展西营盘崇庆里桂香街项目，初步建议在地盘提供大约8300平方米的住宅楼面面积，可以兴建大约165个住宅单位。另外有400平方米的商业楼面面积，预计在2026至2027年完成。市建局话，项目涉及98个业权，估计有111个家庭居住，另外有13间地铺，今日开始冻结人口调查。市建局总经理钟建强话，自住业主可以获得现金补偿或楼换楼安排，非自住业主和商铺业主可以获得物业市值加津贴作为收购价。一年五日的动漫节开幕，会场未开门之前已经有几百人排队，大会提早两个钟头俾排队的人士入内。排头位的市民话，在三日前已经到场，他希望买到电子游戏产品，预算花6000-7000元，同时希望获得主办单位送出的电视。今届动漫节同场会举办第一届儿童玩具节，有巨型吹气弹床等活动。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正式辞职，获得首相安倍晋三接纳。安倍任命外相岸田文雄临时兼任防相职务，直至到下个月初改组内阁之后任命新人选。日本新闻网报道，稻田连同防卫省事务次官黑冈哲郎、陆上自卫队幕僚长冈部俊哉一起请辞，是日本政坛罕见的现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70点，跌咗161点，成交金额38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8点，跌咗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25点，升29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06.2，跌咗2.2。中国恒大21.25跌咗2.5，融创中国20.2跌6，友邦保险59.6跌咗1.1，工商银行5.43跌5仙，港交所220.8跌咗2.8，中国平安57.25跌5，盈富基金27.6系跌咗2，中国移动83.45升1，汇控76.65跌咗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日元11.13，瑞士法郎0.97，欧元0.797，加元1.256，新西兰元0.748，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69。日经平均指数报19,996点，跌83点。港金报11,752元，系跌咗16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58.26美元，卖出1,259.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大老山隧道啊，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咁仍然非常之挤塞噶，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对出啦，咁亦都影响到龙翔道啦，同埋观塘道嘅支路上大老山隧道啦，去沙田方向咧就挤塞噶，咁揸车朋友请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 而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就挤塞，咁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观塘绕道噶，咁又自然影响埋观塘绕道咯，出旺角同埋去沙田嘅交通。咁而家观塘绕道出旺角咯，同埋去大老山隧道方向，龙尾排到去 Mega Box 对出，咁亦都影响到龙翔道咯，同埋观塘道嘅支路上大老山隧道啦。去沙田方向咧就挤塞噶，咁揸车朋友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另外，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博康村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就排到去博康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中线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星河名居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青山公路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葵芳广场噶。咁另外受爆水管影响啦，葵涌嘅葵盛围来回方向，近住葵盛东村对出一段啊，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系改道行驶。咁啊，封咗葵盛围来回方向啊，近住葵盛东村对出一段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海丽村方向尖沙咀啦，同埋窝打老道浸会落斜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咁再提多你一次啊，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非常之挤塞噶，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对出，咁亦都影响到龙翔道啦，同埋观塘道啊，支路上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就挤塞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陪在你走，一生一。 既然你咁鍾意唱歌，不如就参加香港电台第二台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合办嘅我的故事我的主题曲歌唱比赛啦。 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后连同一分钟内嘅录音片段电邮至 sing2017@rthk.hk。入围嘅朋友将有机会同偶像歌手同台演出 㗎。香港特别行政区20岁啦。梗系要全城庆祝啦！一齐嚟参加各式各样丰富嘅活动，包括体育活动、文化表演、世界级展览，同埋各区庆祝活动，分享回归20周年嘅喜悦。想知多啲，上 hksar20.gov.hk 睇下啦！ 气温而家32度，相对湿度 65%。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 有压力啊， 系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波胜、有桂花田， 咪咯嗱波仔，但系呢一波系你讲， 系啊， 哎、我哋有压力 啊， 有表演嘅机会到啦，咁多少女 太好啦。 头先阿田咧，即系讲到有一个嗰个叫做酒店咁样，呢个活化咗，即系去旅行，你要揾地方住嘅时候有啲平嘅介绍啦。咁我哋一般去旅行嘅时候，你去之前，你都而家即系啲朋友去，譬如台湾、日本都虽然成日去，但你都会做一个步骤，就上网 search 下，可能今年咧有冇啲十大推荐嘅酒店啊，或者啲民宿， 会啊， 即系大概睇下网上面啲评论，然后啲人俾几多星，然后去拣噶嘛。 咪睇下图啊， 系啦，咪同埋睇下就唔就你自己嗰、那个。落脚点咧，周围附近有啲咩嘢咯？ 你谦虚啦，你主要都系讲价钱嘅啫。 哦，系啊，我真系睇价钱为主。 系啦， 佢咪睇嗰啲1蚊、2蚊美金嗰啲咯。系啊， 最紧要头先你都话吸引嘅、啊。 我几时话啫？ 你话 我你啫嘛，我系 佢对嗰个服务吸引啫。 系啊， 单车嗰、那个， 单车 个吸引啫。咁但系一路都有啲网上面嗰啲旅游家又好啦，或者摄影师都讲话，就算你去之前睇嗰啲网站咪有相睇都好啦，佢已经话其实嗰啲相咧都有机会有破绽嘅， 系咩？ 因为你首先要睇下嗰间酒店佢成立嘅年份， 哦、 假设可能佢已经系20年前开啦，咁啊影嗰张相其实可能系20年前影嘅， 系 20年前嘅新相，新装修完嘅相， 好似阿田俾张20年前嘅相你，就系、是、20年后一样噶嘛， 呢个桂花田咁样，但系20年 噶嘛， 系一样嘅，系啦。另一样就系可能嗰啲相嘅角度嘅时候，你发觉做咩影嚟影去都系得一至两个嘅咧？咁其实可能佢系偷。即系偷一偷咁解嘅啫， 有啊有啊，我咧我系会咧睇得好仔细嘅啲位咧，我话摆明系歪角度，呢度肯定系好细嘅，即系嗰啲角度有啲鱼眼镜咧，呃人噶嘛。 我试过啦，已经，因为我早排咧，因为 对板啊， 我做 show 啊嘛，咁我就系咁租酒店嘅时候咧，虽然只系香港嘅酒店， 你都会睇一睇图嘅。 咁我系咁样睇下图噶嘛，咁我明明见到有一间咧喺尖沙咀嘅咧，哇，好靓啊，即系影出嚟咧灯火通明咧，仲要咧 光猛 有得大。系啦，即系佢影出嚟好大嘅，但系点解咧？我见到个评语又有 新嘅，真系 睇相都信呢啲， 系咪？ 系咯，人哋话大你就信啦， 系啦，咩意思？ 即系间房大咯， 系咯。咁但系我见到旅客评语咧又好搞笑，佢就话房间比较少啦，同埋设备好陈旧。佢就话唔系，张相好新嘅。咁我最后基于平嘅关系咧，我都照住啦。反正我唔系要瞓得好舒服噶嘛。 结果咧， 因为佢就哇撞你个鬼， 真系好细同埋好陈旧， 唔系真系好旧嘅，张床 it it 声咁样嘅。 系啊， 系真系佢张相，佢攞咗个好靓嘅角度打埋灯， 系啊， 你睇唔出原来咁细同埋咁。 所以咧，即系睇相之余咧，都一定要睇埋嗰啲留言咯。虽然你话啲 留言 咧， 人 紧要啊。 虽然啲留言咧，有啲人都话，可能咧嗰个人都会即系嗰间 打手嚟嘅， 系打手啦。一来啦，二来咧，有啲人咧即系会系加盐加醋。不，即系我觉得咧，全部好又睇，唔好又睇咧，系啱嘅， 系 啱数嘅。 系咁，所以咧，当你除咗睇留言之外，有时就睇翻一啲网站，如果佢系颇有公信力啲嘅， 冇错， 系啦，即系佢大啲，唔系普通一个 blog， 咁你觉得佢讲得出呢几间好，应该都有说服力啲啦。 喂，我想问你哋有冇试过租完个喺个网站度租完个酒店之后咧，佢咪会就喺你嘅电邮嗰度咧同你讲话，希望咧你可以咧俾翻个评语我哋嘅， 有 冇试过？ 有冇做？我冇啊。 有咯， 一啲嘢都唔做噶， 懒啊系。 通常如果嗰啲程式咧，即系我都用 app 订嘅。 系啊系啊。 如果佢系会对呢个顾客都会评分嗰啲，我咪会俾分咯，因为双向噶嘛嗰啲。 即 系你希望， 我希望对方俾分都俾翻我好啲嘅。 系啦， 咁我就会俾咯。 我咧就试过嘅，我嘛即系我都几好啦，咁啊咪同佢留言啦，咁跟住留言之后咧，佢话好啦，你哋即系收到 十 冇啊，咁啊收到你信息之后咧，佢话咧佢会经过过滤啊，佢经过即系 惊你打衰嘢噶嘛。 即系要审批咗之后先可以打 咯。咁而家发生咩事啊？ 而家嗰样嘢咧就系美国呢个 CNN 咧，旧年咧佢就拣咗呢个台湾十大最靓嘅民宿啦。咁啊，当然话上榜嗰啲咁啊，即刻好多人 book 啊，好难好难先揾到啦。咁但系台湾啲媒体咧就深入去调查下，就睇下呢十间嘢 系 有几犀利咧。 系， 然后之后发现到一样嘢，原来十间所谓嘅台湾最靓民宿 系 得一间系完全合法经营 合法。 有系佢话最靓，佢冇佢话合法啫。 咪即系原来佢靓街，靓过系非法咁样嘅而家。 非法嗰件事 系，即系可能未领牌啫。 即系你话如果你调查完货不对版，都仲一件事，大家 即系唔靓系 经营咯。 系 啊，即系佢有唔同地方嘅，可能有啲喺屏东啊，有啲南投，有啲系花莲或者有啲新北市都有唔同嘅。 佢咁大嘅 就系啦。佢话当中得一间咧完全合法经营啦，其他有一啲咧，譬如系未向当局登记嘅，有其中之两间。 系 咁，另外有六间咧，虽然登记咗，但系因为 疑似超卖客房咧，系被质疑违法经营啦。 咦、啊，即系有啲， 即系可能有啲系走火系唔啱嘅咁样。 喂，但系佢又可以喺网上面又即系可以人哋可以租到、 啊。系啊，又租到噶可以，但系唔知点解可以嘅。 即系佢冇申请到合规格，但系佢照卖啫。 照 卖咯。咁啲网站又收留佢。 唔系，正所谓树大先招风嘅啫嘛。开头最衰 CNN 啦，连评嘅好地地冇嘢噶， 就唔会揭到出嚟。 写系一大件事。 而最夸张，其中有一间咧，佢向当局登记嘅房间数目系两间。但实际上系有超过40间， 哇！咪咁啲咪好咯，生财有道、啊。佢点样变到嗰18几间出嚟嘅咧？系 唔知系点 生出嚟嘅？ 咁但因为民宿同酒店始终又唔同嘅。 其实你民宿系个住宅改装嘅啫嘛。 咁所以其实佢会有啲，你可能话有啲罅位咯，即系佢报话报两间，但可能佢左右隔篱，佢又声称系自己嘅。 同埋唔知点解咧，你会感觉啊，你会松动啲噶，因为佢本身系一个住得人嘅地方。咁人哋都住过啦，你又唔会觉得佢。即系有几危险噶嘛？ 都系嘅。 虽然你都应该知道佢民宿，亦都应该要攞翻即系民宿嘅一啲牌照先得咁样 嘅。我试过去台湾，又喺台湾啦，喺阿里山啊，好似系。哇，嗰、那个民宿咧，佢整一座嗰啲。即佢呢就係一间好大嘅屋，有几层嘅。咁嗰啲房我想话呢，即係譬如你喺台北市嗰啲呢係好鬼窄咁嘅走廊，我哋可能会。咁但係嗰度呢係淨你打几个关斗打可以摆张波台喺度，大得好紧嗰个公共空间。 即係走廊嗰啲。 咪公共空间啫嘛。 咁乡下地方嘅可以大啲啦。 係啦係啦，佢淨好大座囉。咁跟住呢譬如房呢，我諗嗰间房起码每一间房都有200尺咁大。咁你諗下嗰个叫民宿囉，佢叫民宿囉。咁但係嗰啲應該合乎規格，我哋冇。其實咧，我哋租酒店嗰人咧冇睇下佢究竟合唔合規格。 我啱啱去完宜蘭嗰住，我都冇噶。我見最多人。 但係你嗰度逼唔逼劫啊？ 唔逼劫，唔關事噶。 唔關。 其實佢就算係一間，你諗下， 唔係 你諗下，佢唔符合標準咧，可能佢冇申請牌啦，可能佢冇做一定嘅改裝啦，唔代表佢一定好細嘅。佢可以係即係5000尺大屋咧，佢同你間10间房。咁但佢就係冇申请牌都得㗎。 係。 而家好多你知唔知呢，有啲係话喺好远嗰啲即係乡下呢，台湾嗰啲啦。佢有啲係庄园啊。直情好似你睇嗰啲英剧咧，咪唐顿庄园咁样咧，有个铁闸啦，跟住打开铁闸，中间有个喷水池啊，有花园啊，然后最后个城堡啦， 好多年历史嗰啲啊嘛。 佢系个民宿嚟噶，佢本身唔知点解个屋主咧，本身 系 住到喺一间城堡里边咁样咧，跟住佢改建咯，拍晒广告啊咁样咯。 好似好正咁样喎， 系啊，即系嗱，又衰又讲啲，即系佢就算系无牌嘅，咁你会唔会都 试下咧， 你都会接住 咧。咁我唔知就 唔系你可以改一改个观念噶，你唔好当你系住紧民宿，你当系投靠亲戚。 系，你真正喺投靠 亲戚。亲戚咧，你就呢世都未见过嘅， 系啦。 同埋呢个亲戚 啊嘛，话明。 咁你仲会俾啲家用去洗添， 系啦。 你唔知啦，咁你就好即系心。 咁你嚟到佢一啲话你咯，又知啊，做餐俾你食，好合理啊。 系啦，咁不过你知道，如果大家利是咧 有 啲咩事就冇得赔噶啦。 哦，真系啊。 系啦，咁又你。唔应该， 即系小心啲啊！真系 自己谂谂咯。 哇，咁佢有冇话呢啲民宿而家即刻缩啊缩啊？ 冇啊，而家佢 即刻下架啦！ 啲人就 话 劝越多过你要最好快啲处理咁咯。 唔系，我觉得而家咧系啲当局咧马上会发牌俾佢啊。 系啊， 系啦，喂，要 台湾国际而家 扬威国际。 系啊。 至于女 二台通识60秒， 冰毒嘅正式学名系甲基安非他明。是一种强力兴奋剂，而它的化学结构和人体的肾上腺素类似，会刺激中枢神经活动的。 它的外貌就是无色的粒状透明晶体，所以就俗称叫做冰了。 有人以为食冰毒会提神或者可以减肥，其实吸食冰毒会令人失眠、激动不安、惊惶及精神错乱、焦虑及紧张、抑郁、心脏衰竭，因为产生幻觉及被迫害的感觉而引致暴力行为的。 如果服用了重剂量，更加会导致中毒性的精神病、抽搐、昏迷、脑出血甚至是死亡。 如果你正受到毒品问题困扰，立即致电186186，或者利用手机即时通讯程式 WhatsApp 和微信发讯息至98186186，同专业社工谈下。 以上资讯由保安局禁毒处提供。 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哎，好啦好啦，松晒松晒， 系松晒松晒，咩意思咧？系啦，因为 有啲现场观众喺我哋隔篱， 唔好讲，我哋要 set 下我哋嘅太阳计划。 你系咪肯定噶？ 系咪噶？ 我唔肯定啊。 唔系咯， 系 边个话系啊？我现场观众我最稳阵啦， 系现场观众啦， 系现场观众参观我哋喺隔篱度直播嘅， 系啦 系啦。所以证明呢啲机会都得意噶。你话如果第时有机会俾其他听众嚟参观啊， 喂， 都好玩。 睇我哋半个钟头直播啊， 节目啊， 系啊，容后再讲啦。 好 啦， 好啦，系啦，又嚟到我哋呢个百无禁忌。 啊！呢、這个礼拜系讲咩啊？之前讲沐浴啊嘛， 系啊，我都话咯，沐浴 仲讲沐浴， 仲冲紧啦， 仲冲紧啦， 仲冲紧啦，咪冲凉紧要嘅 咩事啊？咩事啊？冲凉啊嘛， 我次次我都提到话喺古代冲凉系一件吓。啊好嚴肅嘅事啊嘛！ 其實你有連續六個禮拜個開頭都係用呢個做個即係對白㗎啦，我哋知㗎。大佬啊，你唔做講咗六個禮拜啦，係咪先？ 即係有排講㗎嘛，係啊。上回我擺低嘅題目，我波仔唔喺度，因為上回咧係阿嘉嘉嚟嘅。咁咧我就話啦，幫阿太后，幫阿慈禧太后沖涼。系啦，咁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水啦，好多唔同嘅器皿啦，帮佢冲。咁咧，跟住有四个好熟手嘅宫女咧，就帮佢咧吓快手快脚咁啊，唔会有乱嘅步骤咁样同佢冲。咁跟住我话啦，系啦，去到同太后洗身啦，先洗边度？我就交低咗呢个题目， 好 啊，留翻俾阿波仔嚟答啦。 好啦，波仔 洗身啊， 系 啦， 擦背先咯， 俾埋呢个你仔洗一洗身。俾份 阿哥哥睇完啦，睇饱先俾你啊！ 系啦，就俾我睇啦。我估应该系背脊先咯， 我都觉得系。 系啦，啊背脊， 背脊先。 点解咧？ 我觉得背脊， 因为神秘感，定系个幅度大啲咧？ 因为通常我哋好会有擦背呢一个字啊嘛，即擦背你好 specific 讲紧背脊，即系你譬如你头嗰啲都有嘅，但系同埋背脊好容易咧病嘅时候咧，即系譬如你除晒衫啊冲凉啦，但你洗头嗰啲先，你背脊外露咗，你咪好容易入风咯、啊。所以我先洗咗背脊先，系啦， 同埋 抹干佢先，再洗前面。 你谂下，如果佢一抹前面嘅。一嚟就好敏感，唔系几好噶嘛， 哦、 应该有个由慢到快，由浅到深嘅一个步骤。 而家唔系入房见皇帝、啊， 唔系你 冲凉 都要噶嘛，你一嚟就搓咁样就即系未免太过兴奋啊嘛。 对唔住啦，嗱，即系我哋咧都要咧要敬重我哋嘅我想话天后啊，敬重我哋嘅太后。我哋咧系要面向佢 先 嘅、 哦，洗头先 洗头唔洗住，佢冇讲洗头啊， 讲 沐浴啊嘛，系、 哦、 啊，好啦， 面向住佢， 系洗佢心口仔先嘅，系、 哦、 啦， 咁、哦、样啊， 先攞第一块布，染咗啲水之后，就同佢洗心口， 使唔使特别大块啲噶？ 你见过佢个心口好？ 唔系，即系使唔使特别大块啲？ 哦，唔使，都系嗰块方嗰块好雕龙雕凤雕龙雕凤嗰块筋啦吓，用完一次就掉嗰个啊。咁、 哦、 先洗完佢心口。 哇，好危险！我想话呢个步骤。你话如果宫女洗佢心口嘅时候，面上露出一种譬如话， 耻笑佢。 即系有少少异样啦个样， 系啦，哇！太后呢铺真系仲得了嘅， 系啦。 你话如果阿田做宫女嘅话，一攞块毛巾出嚟，我扯碎了啦， 系，仲唔拉出去斩啊？呢啲， 你话系咪先？ 纱布遮住块面啦， 好啦。咁跟住有啲唔系阿田嘅，见到咧有一种同病相怜嘅感觉，又唔得，又或者一种同情嘅， 又唔得啦， 一种同情嘅，又有啲理解嘅都唔得嘅， 都唔得。 咁 好危险喎、 啊， 真系、 啊啊、 神色自若又唔得、啊， 哇，苦差嚟嘅呢个。 见到哀家咁样，你冇反应嘅， 啊、 又唔得、 啊。冇得口红又唔得、啊。 系啦、啊，唔系点算咧？真系。 系啦、啊，嗱就即系咁样嘅，佢就要咧同阿太后擦背脊，系咪擦心口？ 擦心口。 洗完心口就洗背脊。 哇！打完心口打背脊。 系啦系啦，嗱、啊、你又唔记得咗，你就冇错啦。 系咯、 啊。洗完心口洗背脊，咁之后咧就去到佢隔拉底啦。 隔 哇！喺、 欸、如果洗到佢笑嘅，会唔会唔得噶？ 整到佢唔舒服， 定系要洗到佢唔笑先得噶？ 嗱，佢又冇讲话佢会唔会笑、啊，洗出隔拉底会笑嘅咩？ 你结啊嘛， 所以咧， 自己知自己唔笑嘅，仲要好得意。 要揾四个熟手宫女，系啦，要知道订嘅，系咪？咁可能佢轻轻咁样赖过啦，系咪？系啦，洗完隔拉底之后， 越轻先越笑啊！你知唔知啊？ 又系啊， 真噶， 真系要熟手啊！个宫女 啊嘛，点算咧？无端端太后笑啊， 系啊， 冇晒威严。 跟住一个宫女同佢太后做咩咁开心啊？咁样 就拉出去斩啊！呢啲 即刻拉出去斩啫， 做咩笑话都唔得。 所以点解佢有四个宫女咧？你明唔明啊？有三个后辈嚟噶， 同埋差唔多样，换咗都唔知啊嘛。 咁咪唔好吓亲啲下人啊嘛， 系啦， 咁系其实差唔多， 差唔多嘅要， 系 啊。OK， 好啦，就洗完胶底之后又点啊？洗埋个双臂， 双臂 即系手臂啊，系啦。咁啊，洗完之后咧，就等佢啲毛孔张开，啲毛孔张开之后要做啲咩啊？ 敷盐毛巾， 撩黑头。 系咯， 撩下黑头啊，遮暗疮嗰啲， 敷盐毛巾啊， 系啊，讲下洗身啫嘛，点样撩黑头啫？ 我以为洗晒啦嘛个身， 唔系身都要敷翻啲盐毛巾。 我哋慢慢步骤嚟嘅，点可以 等啲毛孔张开，咁你咪 搽番碱啊， 有番碱噶啦， 有啊有啊，有啲番，唔系即系讲所谓番碱啦，都有啲番碱嘅嘢嘅。 原来系沐浴露嚟嘅， 系啦， 挤出嚟一支支嘅。 最紧要同你搽番碱啦，之后就再冲水， 系 啊，即系冲翻干净个身啦，系咪？好啦，咁 下边咧。 即下身啊， 只脚咧， 脚嗰啲啊，脚板底嗰啲咧， 系啊，喂， 疲劳啊嘛， 太后，两只脚好紧要噶嘛， 系啊， 最三寸金莲啊，嗬， 咁只脚点算啊？ 佢又冇讲黑洗下身定点嘅， 系咯，因为 佢净系讲上半身， 呢铺洗下身就大件事啦， 点算咧？ 又有分前又有分后， 好容易出事， 可以大件事喎， 真系嘅嗬， 点洗咧？ 我哋话真系， 会唔使噶？你自己洗噶。系咯， 咁佢又冇讲啊，等下次翻嚟再讲下佢下身点搞啦。 你喺边度揾啊？你喺边喺 Google 度 search 下身慈禧洗醋 太后， 太后下身洗醋 点洗或者 点洗？ 系啦系啦， 跟住全部变晒啲即系， 唔好用公司电脑揾啦咁， 日活影院嗰啲出晒嚟真系大佬。 嗱，你话佢洗完之后咧， 我惊你揾到雍容套片出嚟啫， 嗰啲十大酷刑啫。好啦，嗱，跟住。我搞掂啦，冲完水之后呢，咁跟住完美啦呢件事。 未完，抹啦嘛仲要。 係啦，抹又有技巧嘅。 吹干呢？ 係啦，吹干点呀，用个公女口吹。 梗係啦， 咁吹呀， 天然啲嘛。 係呀。 係会冻亲太后咋，起鸡毛起鸡皮咁点呀。 所以佢有另外一个先吹暖咗佢个口。 饮杯热水先再吹。饮杯热水先。 你近排睇咩咧？其实好奇你睇啲乜嘢睇到咁样？ 你做咩掟翻份风月版俾佢啫？ 睇完啦佢。 嗱，佢要咁样嘅，冲完之后咧，佢咧就会用啲白色纯棉纯丝嘅棉，跟住染啲香水，就喺啊 纯丝，但系佢又系棉。 纯丝棉啦，佢话系啦， 丝棉就米噶咯， 丝棉 皮， 丝棉皮，丝棉米啊，丝棉皮啊嘛， 丝棉米咁其实系唔系 丝 苗 啊？ 唔系丝 苗米，丝棉皮啊嘛。 咁丝棉皮其实佢系棉定系丝嚟噶？ 啊，丝棉咯，仲要系好幼嫩噶咯， 10%， 好幼嫩 ，feel cotton 系啦，好幼嫩嘅系啦，用啲丝棉咧就染啲香水，就向住个太后身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咁拍啲咩？咩位置啊？ 重要又 系心口先咯，咁应该 系咯。 嗱， 拍 佢 心口仔咯， 拍佢啲骨系啦， 骨佢啲骨， 即系心嗰啲锁骨啊，背脊骨啊，跟住即系嗰啲即系嗰啲罅位咧，嗰啲可以散发嗰啲香味嗰啲位啊， 耳珠咯， 啊即 系咁 啊， 系 啦， 系啦， 啊知啲定啦吓， 系啦， 好啦，搞掂个身体之后咧，又搞边度咧？会嗱个身体搞掂啦， 头发。 头发啦， 系咯，头同面都未搞， 嗱即系咁啊，系啦，都系讲个头，不过唔系头发，系佢块面啊， 面 啊叻啦，系啊，咁咧之后咧，佢就换兜新水之后咧，就同太后洗个面， 系， 仲有同埋同佢浸手，咁你估太后做唔做 facial 噶？ 做， 系啊，如果唔系话点见人啊，系咪先？ 咯， 太后都系靓女嚟噶嘛，咁你要点扮靓咧？佢就会用一啲温水嘅毛巾， 系， 同佢热敷佢额头，热敷佢嘅两面嘅面黑， 系。 系啦，赶走嗰啲，佢话咁样咧就可以赶走嗰啲皱纹啊！ 咁容易？ 即系其实佢有一种烫痘嘅作用系咪啊？ 暖水 烫翻直佢， 烫翻直啲皮肤啊！ 水啊，先系啦，温水咁跟住咧就系同佢敷面啦。咁之后咧，咁啊，你估太后本身识唔识冲凉啊？ 太后本身使唔使冲凉？ 识唔识？ 识唔识啊？ 工联会冇教系嘛呢铺？ 有乜上堂学？ 你讲到要教先识咁 洗醋初阶课程， 太后识冲凉嘅，只不过咧因为皇宫太多 规矩，边个都识冲啦。 因为皇宫太多规矩，所以咧太后 又俾你抌到多个礼拜啦，下回再分解啦。哎呀， 见过黄全章、李文竹话，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心情复杂。因为最少知道丈夫仍然生存，但是认为这两名律师实际上由官方指派并不可靠，不会承认他们的辩护人身份。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的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以及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 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纳沙集结在高雄东南偏东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台湾预测本港地区下周和今晚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初骤雨比较多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47点跌了183点成交金额42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8点是跌了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25点升29点。跟着部分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305.4跌了3元。中国恒大21.7跌了2.1。融创中国20.35跌4.5。友邦保险59.65跌1.5元。工商银行5.41跌7元。港交所220.6跌了3元。中国平安57.25跌5毫。盈富基金27.6跌了2毫。恒生 H 股110元跌个2。汇控76.65跌了2.5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1,英镑10.216,瑞士法郎8.056。澳元6.223，加元6.219，新西兰元5.841，欧元9.1266，每百日元对港元7.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3。日经平均指数报19,973点，跌106点。港金报11,752元，跌16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57.35美元，卖出1,25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大老山隧道啊，咁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仲有车龙啊，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对出，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咁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对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头先近住世界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近住新田围村对出快线咧，仲有交通意外噶，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啊，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头先近住世界花园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博康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中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受爆水管影响，葵涌的葵盛围来回方向近住葵盛东村对出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三号干线清海丽村尖沙咀和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 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是白元浩啊，我最希望同听众分享的梗是最正最专的亲子育儿方法，仲有就唔少得嘅，揾埋旅游达人一齐同大家耳仔去旅行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与世界同步，发展跨世代嘅铁路版图，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将于2018年通车，与国家高铁网络接轨。经铁路前往内地城市的时间快了超过一半，促进两地各方面的交流，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带来无限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区域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联系更远，成就更多可能。 波城阿一 Steven 太阳计划2017太阳日记。 Hello， 我是阿一。在早几日呢，一班同学就交了他们在声音教室的第一份功课啦。内容就是为一条的宣传声带写稿。那究竟交完功课之后，这一班的同学有什么感受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七组的米子。我认为呢，宣传声带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发人心声，令大家真的可以将这个活动放在心里面，更能够带出宣传效果。所以今次的功课我用了两首诗来带出这个感觉的。 大家好，我是第三组的 Andrew。 第一样学到的东西就是要用多些押韵和用多些你，吸引听众的注意，引起的共鸣。第二样东西就是要交代这个活动的背景和内容。 大家好，我是第九组 Vivian。 我觉得一条宣传声带最重要的就是语气，所以在我想这篇稿的时候，我就想了一句比较激励人心的句子去做一个结尾，就可以去呼吁大家去参加多啲电台嘅活动啦。 想知道更多关于今年嘅太阳计划，记得紧贴我哋嘅太阳日记啦。 有人话香港系一本难念的书，香港文学史更加系一本难写的书，但系陈国球教授以抒情为脉络，写出香港文学前世今生。 我哋点样摆中国文化向一个世界嘅地图里面去睇，咁就发觉到抒情精神咧系一个好重要嘅部分。 星期六晚9:30，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卷乐之第十届香港书奖特辑，叶辉、郑希辉请嚟陈国球介绍香港的抒情史。 曾志豪、 波盛、 桂花田， 风骚快活人。 星期五，而家12:12，今日有点唱嘅，哇！呢、這个气温是什么一回事啊？ 系啊，33度气温，相对湿度60%，所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真系吓咁啊！今日下昼天气非常酷热嘅，咁啊，大家留意啦，饮多两啖水啦吓、 啊。嗯， okay, 好，今日有点唱，而家欢迎你啦。 电话号码18723888 ，fax 号码23396453，我哋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噶。 今日唔记得 sell 烂口张学友添。 系啊， 哎呀，唔紧要嘅。 烂口早啊，咪即系烂口。 烂口有， 烂口有。 波城咁点系叫话烂口城啊？ 烂口波咯，烂 口波好难讲噶。 其实烂口城呢啲真系好似嗰啲大口狗嗰啲 friend， 都几顺嗰啲音。 咪烂嘴波咯，烂 嘴好难讲， 好难讲，好翘口啊！ 烂口城咩事？烂 口城唔系嘅， 好似有另一个烂口嘅意思。 咪本身烂口就系咁样嘅， 系啦。 咩事啫？你长期都系咁嘅， 咪而家好咗好多啦， 好啲啦， 冇嘢啊。 而家有一只阿妈帮我搵翻嚟嗰啲中药成分嗰啲可以消肿啊， 消肿嘅 消炎嗰啲试下查咯，即系不断试唔同嘅嘢查嘴、哦。 其实有冇个中医够胆兜兜面讲俾你听咧？系因为 你 搵 个白雪公主食你一啖就冇事噶啦。 唔系白雪公主就唔只要食一啖， 好、 哦、明显而家你内热太盛啊。 系啊，要将里边嗰啲火咧放翻出嚟， 即系人哋有耐药性细菌，你就耐热性 系啦，要爆炸啦， 系啦， 爆唔出，所以咧就 积住啲火喺度咯， 喺个口度。 即系有阵时系要伸手助人嘅，就唔可以全部都系自助噶。 系啦，而家焗住咗， 因为咧佢真系唔抵，我真系好抵佢，好唔抵嘅。即系咧，佢又够高大，又够靓仔咧，皮肤又滑净。 等阵先，阿田啊，我哋已经讲到咧，佢系即系会耐热啦。仲要搵人帮佢啦，然后你无端端呢以一副好唔抵嘅口吻呢，好似就係、是、真係好唔抵呀，真係哎呀不如我帮 我 以后又冇諗到去到咁。 係 囉， 我意思 你知佢有呢排话俾你听，佢屋企冇人咧。 系啦， 啲姐姐姐姐好浪噶，佢仲话觉得你唔抵，你明唔明啊？我觉得真系唔抵啊，即系我要帮你咁样。 我即系佢样样都好，系咪到时个嘴？你个嘴系成日都要运用啦，系咪先要使用噶嘛？就系嗰个缺口喺嗰度啦， 系 阴公猪 嘅啫。好啦，先嚟等阿烂口烂口成可以唱只歌先。阿哥靓靓， 成几好啊！ 阿哥靓咧就话啦：三位你好，我系一个咧消防处嘅救护员嚟噶，我而家咧喺消防及救护学院马鞍山辅助医疗训练中心。 咁我听紧我哋做节目， 系啦，接受为期八个礼拜嘅二级急救医疗助理训练，即系简称 EMA2。 哇，好似好犀利喎！ 好啦，考下你，佢系边个地方接受紧辅助医疗训练？ 马鞍山咯、 啊。系啦，咁啊属于咩学院嘅？ 消防咯、 啊，同埋救护学院。 系、 啦，呢位同学有 1.5 分啦。 系系 好啦，咁佢为期几耐咧？呢个训练系 两个月咯、 啊，八个星期啊， 八个星期 系两个月咯、 啊，系咩？ 一个月咪四个星期啊？系有 钱、啊。虽然有啲讲唔系嘅，但系通常都咁计咯。 咪就 系 咯。 咪八个星期咪两个 星期咯。好啦，八个星期。 佢考今日咧就考中期考试啦。 哦。 就考到下个礼拜一同埋礼拜二。 哦，喂，呢个好似好劲啊！系咪翻全日噶？有冇讲啊？ 佢冇提到嘅。 即系八个星期翻。 系啦，你啊再嚟一个逻辑推论啦吓。 够。 系啦，咁咧佢就好想咧听到一只歌啊，刘德华嘅《真心英雄》。 系。 就俾佢哋全班 EMA2 2017 24位师兄弟听，多谢刘德华就真心英雄， 系咪 即 系 嗰只真心英雄啊？ 即成龙大哥嗰只 人真心的话，跨过彼此的疆界， 连潮流也会转移， 系咪嗰只？在人和人围墙下，只要愿 叫咩？在晴朗天空下，咩太阳？太阳计划以前噶嘛，系嘛？晴朗天空下咁样噶嘛？ 真心英雄啊嘛！ 不如去试下， 嗰个系国语版， 我哋试下， 系试下搵国语版 啦，系啦。恭喜你啊，哥咧！我哋预祝你下个礼拜同埋礼拜二咧成功 啊！毕业啦，系咪啊？ 系啊，唔系如果考完试先 哦，系啦，希望你考试成功啦， 希望你考试成功。 哎，犀利 ，OK， 好呢度个咪咪系啦，三位。靓仔、型仔、靓女主持，佢话佢叫咪咪， 好， 有冇 应 啊？有冇应？ 应 呀，靓仔靓女 啊，系啊。 好啦，让 俾你。 佢想点唱俾金柏公司所有嘅同事，祝佢日日都心情好啦。因为点解啊？因为有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日日都陪住佢哋，所以佢天天都心情好啊。 系啊，好啊。 多谢。 喂，我想话咧，我揾嚟揾去咧，刘德华咧有一只好似系热血英雄。 哦，咁就应该系 因为系讲嗰啲 消防 噶火速救兵啊， 系热血英雄， 会唔会系热血英雄啊？ 应该系咁啦， 系咯。 所以头先你唱嗰啲系错， 系错咗嘅。 系啦，虽然热血英雄都系真心嘅， 识唔识？ 真心热血英雄咯， 我识读。 好啊，诶，一家试下听下。 有心我便成功，真心发自由衷。 哦，系我哋港台火速救兵主题曲嚟噶， 拼出性命仍未放松。哇！ 好嘢 ，Leo freestyle 啊，好嘢， 好，我 好啦，跟住呢一个咧，点唱系 Facts 嚟嘅，系 Poly 噶，咁佢就话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啊，咁啊，佢有一个即系每月生日人士咧，佢话都希望令到佢哋有难忘嘅回忆喺佢身边啲长者朋友同埋啲小朋友，咁所以佢都想点唱俾佢哋嘅。首先第一个就系八月一号嘅凤仙女士生日，八月十五号咧就系红玉婆婆嘅89岁生日，跟住八月十六号啦， 边个红啊？ 洪水个洪，姓洪个洪，系啦。 玉玉咧， 玉就系玉牙个玉， 红玉， 红玉， 红玉， 红玉系咪啊？应该读玉 玉啊，玉啊！你讲红玉咧，就似乎系要配翻红酒啊。 系咯，可以加啲牛肉。 红玉好啦，我叫红玉婆婆，系啦。八月十六号就李凤仪护士姑娘嘅生日，八月十七号啦就系郭志杰护士生日，八月十九号就系张秀珍婆婆87岁生日，同埋八月二十五号有胡博林小朋友12岁生日，仲有一个农历七月初四有呢、這个婆婆，咦日韩有婆婆，我、哦、应该人名 咩日韩有啊？ 系咯， 农历七月初四日韩有婆婆88岁生日， 生日噶。 唔知啊，定系日韩嗰度，日本韩国有个80岁 韩国嘅婆婆， 有个88岁婆婆生日都唔知， 都嚟听我哋嘅。 同埋七月初九有欧阳震契伯伯93岁生日啦， 契伯伯 系啊，佢系欧阳震干伯伯咯，即系佢字咩石干伯伯咁，我估真系 欧阳震 系啊，佢叫欧阳真，系啦，祝以上咁多位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哦 ，OK， 好 啦， 好啊，继续啦。好啦，呢度咧有 Pinky， 佢话想点唱 Faith Mama Easy 俾所有任何一个代母亲听。另外都祝阿陈慧娴姐姐咧佢生日快乐。系啊，咁样。 系喎，呢度有我哋长期听众妈妈娘咧，系啊，佢唔写我都想讲噶啦。佢话早晨三位，7月24号咧我生日啊，我哋一家人咧就庆祝食饭。佢收到一份咧好特别嘅礼物，系冇错。就是见到呢曾小 B 同埋花轮同学嘅。佢撞到我同埋我个仔。 喔。 点解得我哋两个呢因为嗰日我哋呢个就咁呢个父子兵团上阵呢我好狼狈咁样企起身呢夹緊个小笼包俾我个仔食啦。喺呢个时候阿妈妈娘就出现咗啦同我打招呼。 Hello. 相迎然后就话我听佢就妈妈娘我呀原来你就系我哋个听众啊咁样。 喔、 oh.。咁嗰日佢仲即系原来生日添。 系， 冇错。咁咧，我都想同妈妈娘讲，我嗰日咧，由于咧就挂住喂佢食嘢咧，我走嘅时候都冇时间再走嚟同你打翻。 你解释啊！你心谂就系阻鬼住晒啊！ 嗱，你唔好挑拨离间啊！我不知你咁开心， 我只系知道你内心谂咩啫。 绝对唔系，因为我真系我 OK 嘅，嗰次凑到凑到好嘅。 咩睇？ 如果佢扭紧计，就样衰啲啦。 系咯，咩睇？咁 小红包啫，嗰次系 小红包啫。 系咯。 跟住咧，阿妈妈娘佢就话啦：，豪仔真是一位好爸爸。好细心照顾小 B 啊，就系食紧呢个小笼包啦。 唔系佢唔食噶，阿豪仔冇得食啊嘛，所以佢就咁样照顾。 小 B 好可爱，想你哋唱首歌，任何一首都得。多谢三位。 使乜啫？叫阿小 B 唱啦。 有得啫，佢咪净系识得唱圣诞歌嘅啫。 好啊， 佢阿小 B 一年365日， 系啊，我仔一年365日都系唱圣诞歌。 佢老婆咧批面书铺上出嚟咧，佢话圣诞节从来都冇离开过佢屋企。 真系好犀利。 因为佢小 B 好中意戴嗰个红定红色帽啦，圣诞老人帽啦。跟住咧，任何揸住有条线嘅楞住嘅嘢咧，佢都觉得佢自己揸住个绿车啦咁样。好有创意 是是暗示啊！想你俾圣诞礼物佢啊，佢太开心啦。 好有创意，好正， 俾个礼物啦佢， 都几好啊，我都觉得 好正嘅真系啊，曾小 B。 好啦，跟住 Elvin 啊，佢话你好，三位主持好啊，首先祝阿豪仔身体健康啦，跟住桂花田就继续靓啦，波仔再有艳遇嘅， 咦，再有、 啊、再有、啊，点解你觉得我会再有？即系觉得我曾经有过啦， 你有，你有冇有？有冇有 乜 有？有冇有过啊？ 冇啊，真系 冇咩冇咩。 但系祝我再有，多谢啦， 系咯。 咁佢咧对头先啊。你讲我翻大陆可以平价配眼镜，好有兴趣啊！ 系啊，已经不知有几个听众咁讲， 系啊，即系问啦咁样。 我哋都系嗰句啦，我哋唔好意思，我哋介绍、 啊，我哋介绍唔到嘅。 唔系，我只系话俾你听，而家佢哋有呢啲服务咯，即 系、啊、 有啲咁平价眼镜服务咯。 大家去咪望下咯， 系啊， 自己搵下啦，即系坊间咁多、 啊、风水轮流转，我都系成日都讲呢句啦、啊。我哋不停喺度买平嘢。 系 上面不停落嚟扫贵嘢， 系有上买其他嘢， 系啦。 咁但系佢话另外咧，佢好想点唱吴国敬嘅《纯真消逝》俾今日生日嘅嘉齐嘅，系啦，呢、這个 纯真消逝， 系 噔噔噔噔噔噔， 嗰只郭富城嘅《纯真传说》， 系咯，又唔系， 系咯，啊，系点唱嘅咧？我真系， 系咯， 系咯，唔紧要， 好啦，继续点唱吓。 系啦， 阿建文咧就话啦，三位节目主持人，你哋好，想点唱俾佢嘅朋友 Mandy R， 佢话咧，佢今日啊7月28号就佢生日啦，佢叫毛毛啊，咁啊祝个 Mandy 咧，就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青春常驻。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shining down. Light shining down. Like a yellow light. Light shining down. 系佢哋有啲分唔到啊！究竟呢一个系咩卡通咧？ 我哋系张全麦鱼同鲜肉嘅分别。 有人话系 Minion， 系咯。 跟住另一个唔系喎，坏蛋掌门人。 系啊， 人就系人，呢个 Minion 呢个系坏蛋掌门人，呢只系坏蛋掌门人。 有咩分别咧？咁样 系啊 ，Yellow Lights 喎。咁其实有咩分别啊？ 系啊， 系咪一只眼同两只眼啊？ 唔系 ，Minion 系坏蛋掌门人里边嘅角色再分拆出嚟。 哦，系咩？系咁样 一只只嗰啲，所以先有坏蛋掌门人先，后屘即系好受欢迎啦。于是乎就再拍呢个 Minion。 我问我屋企嗰两个细佬啦，哇，咁其实嗰两个唔系一样嘅咩？佢话唔系嘅，妈咪，佢话坏蛋掌门人咧系有个人喺度嘅，即系有个男人嘅角色咧喺度，即系操控住一啲嘢咁样嘅。咁 Minion 成日得嗰啲黄色药丸又走入，即系喺度。 佢系药丸嚟嘅咩？ 即系 黄色一只只嗰啲咁咯，你当咧坏蛋掌门人就好似三国志咁，然之后 Minion 就好似曹操传咁， 哦咁，哦 咁样嘅关系 咯， 明晒 系啦， 就 咁样啦， 或者一个系 Marvel 嚟嘅，一个就系神奇女侠出咗嚟咁， 系啦， 即系类似 啦，细啲咁啊， 好，继续点出啊，872388呢度有一个 Angel 咧，佢就话啦，你哋好啊，今次想点俾咧我亲爱嘅妹妹 Alice 听啊。目前嘅情况咧有啲迷茫，希望咧佢哋一家三口咧可以手牵手咧共度难关，逆境过后一切安好，加油加油，我系 Angel 啊。 OK， 好啦，阿威拼咧就话啦，早晨啊，各位主持，佢想点唱俾全世界嘅宠物听， 系， 跟住点点点点点，可以同我拣选吗？咁样，跟住就祝佢哋咧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系啊，有单新闻咧，如果你讲开宠物啊，元朗个狗场啊破获咗咧，嗰咁嘅衰鬼主人咧劈低晒咧一扎狗啦、动物啦、巴西龟喺度啦，饿到死晒。系饿到死咗几只， 仲要喺烈日当空嗬，咁多日。 即系佢可能系室内嘅，但系佢系饿到几只狗死咗， 太不负责任。 呢个真系离晒谱，真系系啊！所以系啊，点俾所有动物听下。 系咯，跟住另外亦都有阿 Shelly 嘅点唱嘅，佢话三位好啊，身体健康真系好紧要噶，因为我认识嘅朋友好多都病咗，而我更加有大病要喺屋企休息啊，所以希望祝福我身边嘅朋友都早日康复，大家加油啦。 系啊，呢度好得意，有个叫梁子仁呢个。曾志豪先生请点唱俾你嘅太太生日歌，祝你太太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但我老婆唔系而家生日嘅，今日咧反而系咩咧？系我老豆剑侠生日。 哦， 系啦，7月28号，系啊，今晚我哋都会食饭添啊，真系。 哦，系啊，记得啊，终于都 记得 啊， 系啊， 系啦， 系讲好耐噶啦。 上个父亲节啊，好似系唔记得咗父亲节同佢食饭哦。 我都系父亲嚟噶， 系啊，系咯，仲要话自己都要庆祝啊，边个同我庆祝啊？ 唔系咯，系啊， 我 系剑侠 生日快乐啊！ 系啊，多谢晒，多谢晒，系 好。做咩啊？扮你阿爸多谢啊！ 我都要代父从军啊嘛，代父多谢啊嘛，你咪想俾礼金啊？即刻收！ 我俾咩 送礼物俾佢？ 通常要俾长辈一份心意噶嘛。 生日快乐啊，长辈系啊系啦，生日快乐，剑侠， 快 祝你系身体健康，开心心吓。 好啦好啦， 系啊，仲要其实我都佢应该咧，即系多谢翻我。我成日经常照顾你个仔啊，剑侠。 有咩？ 日日都睇住佢系嘛？ 日日睇住佢真系好啦。 好，继续点唱？ 好，跟住咧阿 Pat 啦，佢话三位节目主持人啊，今日我想点唱俾我老公听嘅，因为呢两个星期。佢翻工唔系咁开心，咁、希望佢可以放松下自己心情，唔需要太劳气嘅。希望佢听到我点俾佢嘅呢一首歌会开开心心啦。 边只啊？ 林子祥嘅《似梦迷离》。 面对佢，滑流彷徨怎决定？跟住下一句， 热恋不应该爱慕的你。 你继续唱完，我就话老公，希望你开心啦。 自己唱到喊啊！ 唱老 老公啊， 老公你呀、啊，老公希望你开心啲、啊。 咩事啊？ 呢个意境都好特别， 边句会开心到啊？ 真唔知啊！ 我知道，如果可以嘅话，能否一切暂停？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而家黄思涵报嘅新闻。政府公布最新嘅私人住宅供应数据，截至到6月底，连同货尾嘅8000个未售楼花61000个，以及已经批出土地可以随时动工嘅29000个单位，喺未来3至4年，大约可以提供98000个单位，创新高。上一季私人住宅施工量有6000个单位，按年同埋按季分别增加1倍同1.4倍。不过上半年累计嘅施工量只系有8500个，按年减少48%，因为单系旧年第一季嘅施工量就高达13300个。至于上季落成量有4400个，同第一季嘅数量一致。按年减少21%，上半年累计落成量有8800个，按年增加近19%。市建局决定开展西营盘崇庆里桂香街项目，初步建议在地盘提供大约8300平方米的住宅楼面面积，可建大约165个住宅单位。另外有400平方米的商业楼面面积，预计在2026至2027年完成。市建局说，项目涉及98个业权，估计有111个家庭居住，另外有13间地铺，今日开始冻结人口调查。市建局总经理钟建强说，自住业主可以获得现金补偿或者楼换楼安排，非自住业主和商铺业主可以获得物业市值加津贴作为收购价。一年五日的动漫节开幕，在会场未开门前已经有几百人在场外排队，大会提早两个钟头给排队的人士入内。今届动漫节同场会举办第一届儿童玩具节，有巨型吹气弹床等活动。美国国会参议院以98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华府向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实施更严厉制裁的法案，未知道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白宫新任通讯主任斯卡拉穆奇说，特朗普可能会签署又或者否决法案，亦都可能寻求制定比法案更严厉的对俄制裁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会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初骤雨比较多。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59点，跌咗171点，成交金额43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8点，跌咗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25点，系升咗29点。跟住部分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305蚊，跌咗3.4；中国恒大21.65跌2.15；融创中国20.4跌4毫；友邦保险59.7跌咗1蚊；港交所220.8跌咗2.8；工商银行5.42跌6仙；中国平安57.2跌咗5.5；盈富基金27.65跌0.5；恒生 H 股110蚊跌咗2；汇控76.65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日元111.06，瑞士法郎0.97，澳元0.796。加元1.256，新西兰元0.748，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69。 日经平均指数报19,937点，跌咗142点。港金报11,752蚊，跌咗1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58.08美元，卖出1,25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 九。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家用職安小錦囊，職業安全健康局，香港電台第二台全力推動。 成日周身痛咁奇怪，我諗佢哋做家務嘅時候應該係姿勢唔正確喎。 我哋做家務啫，有啲乜嘢姿勢啊？咁都會受傷嘅咩？ 想知道更多家居工作嘅安全健康錦囊，咁你就要留意 家用職安小錦囊，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六至八 ，Beautiful Sunday 時段內播出。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嘉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系嘅，嘉燕姐，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 你是我最大的缺点。 为了你，我失去自己。 为了你，我愿意放弃一切。 只是希望你会爱我多一点。 但最后，我只能够成为你最多余的一点。 残忍在谁心爱，多半被伤害。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深宵十二至二，艳倾私分。冧个有情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你好，今日你嘅治疗师系你自己啊！ 给我绝症挽救，良药仍未有，连至尊都失救，固执的罕有，全破音的选手被笑着，继续牵手，旧照与你紧握前面双手，唯独。起起床，好气候，回忆多风流，来充斥了夜昼。 曾经去到台湾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的 Melissa 正式在香港出道。第一支的单曲治疗呢，就是自己个字，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遇到不如意都不可以自怨自艾的，改变心态才可以自己治疗自己解决。 给我绝症挽救，良药仍未有。 作曲徐浩 Charles Lee， 填词有钟咏仪，编曲徐浩，监制徐浩，加上周石汉。今年嘅新人单位之一，佢名字系林若莹，第一首嘅单曲《治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曾志豪、 波盛、 魏花田， 风骚快活人。 咁啊，先读几个网上留言先。有个咧就话啦，豪仔啊，头先咧你话神奇女侠咧系 Marvel 咧，佢系 DC 噶，系我知口快快，系啊，即系总之话俾你听一个大古仔一个分支啦。咁跟住咧另一个咧就话波仔啊，你唔好咁傻啦。如果喺香港咧买到嗰啲日本动作爱情片咧，都系老翻嚟噶，我正版噶。 所以日本买咯， 系咯， 亲自飞去买咯。 但系但系波仔话咧， 好有研究噶嗰个价钱。 阿烂嘴波咧就话咧， 烂嘴波定烂口剩啊？ 烂口剩啊， 好似烂嘴嗰几个字得意，烂嘴波好似可爱啲。 系 烂嘴波， 烂口啊， 烂口好老土噶个名。 烂嘴波， 烂嘴波好似得意啲。 烂嘴波咧，佢就话啦， 烂嘴波似英文名添，烂嘴波。 阿烂嘴波咧就话， 好似个球星 Lonzo 波个名 ，Lonzo 波， 烂嘴波，烂嘴波， 系啦。 咁样。 阿张波头先就话咧，喺日本买啊，买平嗰啲啊，质素好渣噶，一定要买贵。 因为嗰日交换礼物收过一个， 哦、真系啊， 系啊，嗰个朋友，我哋总之 budget 系$80咁啦。咁我朋友去完日本啱啱、哦、就真系买一只正版嘅翻嚟， 系系系， 咁就有啲 $80啊，系啦，买质素啊， 跟住佢就话，即系如果即系出名嗰啲明星啊，即系都有明星啊嘛，佢哋呢个工业都好， 梗有啦， 嗰$400-500一只啊， 系啊， 你会唔会咁做 ？Blu-ray 啊， 系咯，高清添啊， 高清啊， 其实最紧要都系 fast forward 嘅啫。 你点睇啊？我睇剧情。 唔系啊，乜唔系咧？我唔知啊，即系问下咧，唔系即系好大部分都咩？ 嗱，我话你听啦，喺 A V 界有个传说嘅， 系咩咧？ 冇一个人会睇得晒一只碟嘅。 唔会一次睇晒一只， 好多内容， 你会分好多次咯。 唔系你明点解嘅？ 系咪好多内容嘅？ 唔系你明点解嘅？ 系啊， 明白你明白 明明啊？ 男人先明，女人就唔明、哦。如果有个男人佢可以一次过睇晒一只碟咧，佢有病。 好有耐性系咪啊？ 佢 投入，佢 唔系佢唔好有耐性， 他投入佢里边啊。 嗱系啦，好有耐力，佢可能系 系咯，佢睇自己忍到几时。 即系可以忍住唔睇第二隻， 系啦， 净系睇一隻。 睇下讲埋，仲好学添，听埋个日文，究竟学啲咩？ 我买87238。 OK， 好啦，我哋继续点唱吓。 OK， 阿 Z 咧就话啦 ，C 口咧就话，我第一次点唱噶咋？诶、我想点咧？最终的拥抱，我想点俾佢知道，我会好好咁过生活，活出精彩人生， 系 等待最终嗰一刻， 系 好想再拥抱， 系 系啦。 即系佢系有一种想旧情复炽嘅意思， 系好似有啲感觉咁样。 系啊， 佢话想最终的拥抱， 最终的拥抱， 话俾佢知，我好好咁过生活，活出精彩人生， 人生， 等待最终嗰一刻。 佢叫咩名 啊？就系同佢再拥抱。 边个？佢咩名啊？ 思考， 思考， 系 思考， 即系海牛， 海牛， 海牛， 系啦。 佢中意嗰只海象。 但系嗰只海象 最近就海豹 一齐， 最唔系最近嘅一只海象就走咗。 系啦 ，OK， 好啦， 好， 我哋希望佢最后可以大功。 你哋第一次点唱啊？ 系俾鼓励佢，好啊， 加油 啊！ 我哋支持你嘅 海牛，加油啊！ 系啦。 好啊，跟住一个永峰啊，佢就话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呢排好热啊，我喺地盘翻工好辛苦、啊。 哇，真系啊， 真系， 即系同啲地盘工友讲声咧，你真系适当时候真系要，即系唔系话你偷懒啊，去休息啊， 系 去你部水机度淋一淋水，干 净 啊。咪有噶，而家好好噶， 唔一定噶。 佢哋有佢哋一定有个安全健康安全咁啊，即系嗰啲监督咧。 如果佢喺公路嗰度咧，佢维修马路我见过。 哦，系啊，嗰啲就真系好啦。 揾树荫遮遮咗 啦， 系啊， 惨噶阴公。 我希望即系可以搭条即系线咧，俾风扇吹下啦，阴公。 系 ，OK， 系咯，好嘛，加油吓。 好咁啊，嗱，18738，听个听众先，咁啊，稍后时间咧，继续读出你哋嘅留言啊。咁啊，面书咧都系冇咁欢迎噶吓，包括头先有人话原来慈禧都系靓女咁样。 系，诶，咁我哋都要敷面噶。 我都觉得 佢老咗先衰啫，可能后生咩啫嘛。 做咩无端话佢衰啫？ 系咯， 唔系咩？即系嗰个样 衰老， 衰老系啦。我唔系 衰老嘅解读系老咗先衰。 我唔系话佢样衰啊。我讲 得啦，讲 明噶啦，明哥。 诶，电话咯，白听电话咯，会唔会系慈禧打嚟咧？真系琪琪 ，Hello，Hello。 嗱，系咪一奇人打嚟啦？ 系啦， 奇人打嚟啦！ 保证你 哋好。而家个波仔有啲靓女打嚟啦。 系啊， 点啫，琪琪？ 我想帮我细佬 Steven 同埋我侄仔丽丽打气啊！佢哋今年又再参加 Ironman 比赛。 哦，个跑步。 系啊， 系 荷兰今年喺瑞士，咁30号开始，今日佢哋去咗试水温啦。咁我细佬就话好。冻都22度啊，水温。 咦，等先，搞错咗咩 嚟噶 ？Ironman 比赛，我以为你话 即系三项铁人啊。 嗰个唔系，嗰个系啦，三项铁人啊。 哦，唔系嗰个 Ironman 啊。 我初头都谂紧系咩嚟嘅。 系咯， 你一话试水温，我就先知原来三项铁人。 哦，真系三项铁人 踩单车、游水、跑步 嚟嘅，哇， 劲。系啊，佢 上 年喺荷兰比赛啦，咁今年喺瑞士啦。 系。 咁今年我侄仔都有份参加一个小朋友跑圈跑1200比赛咯。 小朋友跑千二米， 顺利 系咪？小朋友跑千二米啊？ 系啊， 几大啊？那个小童个组别，我9岁， 哇！ 咁点啊？系而家即系喺暑假进行嘅呢个比赛？ 系啊，佢哋而家已经系 飞咗去啦， 苏黎世噶啦。 哇！边个俾钱嘅个机票系？哇！咦，呢、這个都付出庞大， 今年好似就系得我细佬个香港人比赛，上年都有4个华人， 系 如果冇记错， 上年荷兰， 最紧要佢哋就系、是、系啊，上年荷兰， 即系其实每次飞一飞要几多钱啊？ 因为我都冇 sponsor， 哦，佢第一时间撇清关系先， 一身轻。 系啊，我冇赞助细佬， 我唔俾钱佢噶， 或者我都冇噶，系啊。 佢哋两个人咯，劲 啊！ 最紧要佢哋就系安全第一， 安全啱嘅， 个情第二， 系。 咩先？ 我就先系第三。 你细佬同侄仔系咪即系两仔爷啊？佢哋 同埋我弟夫咯。 哦，系咯，即系系咯，佢一家三口咯， 两仔爷嚟嘅， 系咯，即系 旅行啊嘛， 一家三口旅行，兼且去报名玩又系咯。 咁你细佬就粗开嘅，不嬲又玩呢啲铁人训练嘅。 有啊，喺香港都有玩开嘅。 哇，劲！ 而家吹埋个仔，犀利。 系，咁会唔会你本身都系一个 铁人世界 旅行嚟嘅咧？ 系咯， 我哋屋企人应该冇乜呢个运动细胞，唔知点解我细佬会有咧？ 佢明明都系你屋企人嚟噶，真系。 佢是另类好劲嘅铁人嚟 嘅。唔紧要啦，即係佢可能即係后天佢鍾意呢，但係我觉得每年佢都去有一样嘢，哎老婆今日又去跑喎，咁又可以去玩下，何乐而不为。 咪老婆都跟埋去㗎嘛， 係啊。 哇 哇几开心。 一家三口落也有有。 好享受啦。係 啊，好好正啊，真 係。同佢哋打 气 啦，努力加油啦！ 好啊， 好啊， 我哋会为佢呢一个远征咧，就送上祝福，希望佢换多啲平机票翻嚟，我啲锁贴，我啲飞人嚟收，真系好贵啊！如果唔系，系啊，系。 你同埋 方 成可唔可以唱首鼓励一个？叫豪仔啊 ，Stephen。 佢个名都系叫 豪 仔，同埋叫 Stephen 啊， 即系 Stephen 系叫豪仔啊？你意思系？ 系啦，你帮我同佢打气啦，唱首歌。 唱嚟啊！ 唱咩啊？ 强啊！ 强是你能飞天遁地。 我有诚意啲嘅，我会先唱埋个前奏嘅。 需 经多少个弯？几多的 车 来回？ 佢嗱嗱 先嘅，系啦，唔系嗱嗱嗱中间噶，系啦。OK， 好啦，多谢晒杰奇，拜拜，拜拜， 好啊， 拜拜， 咁犀利啊，都为。港增光， 唔系我真系觉得正，去荷兰同埋瑞士真系好贵嗰程机票。 系啊， 不过呢啲唔系好多人而家跑步都中意跑海外噶嘛。 系啊系啊， 当去埋旅行啊嘛， 当去埋旅行。我成日都话想咁样做噶，系啊， 你练下跑先啦。 系啊，你又知我未练啊， 系咯，你练下先啦。 系啊，但我谂紧有咩方法得我跑，我老婆唔跟埋去噶啦。 哦， 系冇可能嘅。 唔系点会啫？你咪马拉松咯。 系啦，跟住好贵张机票。 系咯， 我听下个听众先啦，真系。Hello， 你系边位？阿慈，阿慈 ，Hello，Hello， 哇，点解阿波成嗰晚真系嗰招就咁多靓女啊？全 部都 少女嚟噶，少女。 你紧张到直讲慢， 系咯？ 你觉得有咩慢 咦，你咁细个嘅把声，我收翻先。 小妹妹啊， 岁啦，唔细个噶啦。 系得啦，冇嘢啦， 都得嘅。 阿田你嚟啦， 系啱你啊，呢个放翻星期天噶嘛。啲小朋友你再学。 阿慈， 阿慈系仔嚟噶系嘛？ 我女嚟噶， 女嚟噶， 系啊，点啊？有咩地方去啊？呢个暑假， 暑假， 听 日去台湾， 听日去台湾， 三万天啊！ 你又去玩啊？ 系啊， 玩咩啊？ 探我阿姨啊，因为我阿姨生咗 个 B B 咯。 哦，你阿姨生咗个 B B， 咁型嘅，你阿姨生个 B B， 你去探 佢本身喺台湾住嘅， 系啊， 唔系佢系台湾人嚟嘅， 系咪啊？你系台湾人嚟噶？ 唔系啊。 你好， 你好， 我叫你江啊。台语嚟噶嘛？系咯， 去几日啊？阿慈 咩话？ 去几多日？ 咩话啊？都系唔识听啊！吓， 七日， 七日， 七日啦！ 咁同埋爹哋妈咪一齐过去嘅， 系啊。但可能咧有台风，可能过唔到去，要星期日先过到去咯。 有台风咩？而家 台湾嗰边有， 台湾有啊， 台湾有 啊，不过要留意住嗰个航班咯。 其实台湾嗰边一有风就系台风嚟噶咯， 系啊， 系啊，有寒风啊，系啦，都系风。 韩国有风又寒风嚟噶， 系啦。哇，慈咁你有冇谂住准备啲咩礼物送俾阿姨个 B B 啊？ 系啊， 冇啊，我谂系一啲嗰啲口水煎啊之类嘅嘢咯， 即系嗰啲 B B 套餐咁样咯。 系啊， 阿姨个 B B 系你边个啊？ 我表弟咯， 叻仔，叻女啊！ 佢系表弟唔系表妹咩？ 佢知道 仔嚟噶， 仔嚟嘅， 生咗个仔啊！ 系喎，咁佢个姨丈系咪就系台湾人啊？ 系啊， 哦，即系喺香港女子同台湾人嘅呢个奇妙组合嚟嘅。 喂，咁你系住佢阿姨屋企定系住酒店啊？ 定系住姨丈屋企啊？ 我住阿姨同阿姨丈屋企咯。 哦，鬼咁正， 佢解答咗呢个问题啦。阿姨同姨丈一齐住嘅， 唔系咁话阿姨仲喺月子中心啊嘛？点知啫 ？friend 唔 friend 噶？你同阿姨 咩话 ？friend 唔 friend 噶 ？OK 啦 ，OK 嘅。佢过咗几耐啦？已经 佢过咗佢我唔知 我有剪佢已经过咗去啦。 哦，你有 剪咗好多年啦，五年啦，起码都。 因为好多人而家都会移居过去咁样噶嘛。 系啊，佢直嫁埋过去啦。 系，你会唔会想喺台湾度玩耐啲啊？ 七日咯、 啊。因为台湾嗰啲钱嗰啲价嗰啲币咧平过香港好多噶嘛。 系啊，台币系平啲嘅。 而且嗰啲屋好平。 系啊， 又大。诶、 啊，你住边度啊？台北啊？ 嘉义。 嘉怡系咯，好啊！咁你诶，而家你遥远咁样同你阿姨同埋阿表弟讲两句啊。阿表妹定表弟话？ 表弟啊， 表弟讲两句啦。 表弟都系 B B 嚟嘅，仲都唔识听。 心领嘅，佢会 get 到的。 你可以重温噶嘛？重温听风骚快云点俾佢听嘛？ 你要用啲 B B 话嚟同佢讲噶。 咁啊， 好啦。 讲咩好咧？ 佢叫咩名啊？知唔知啊？有冇改到啊？ 俊 家，系好嚟，你讲嚟，好三二一， 祝你快啲大个咯，唔好似我细佬咁日日流口水。 呢个祝福真系有型嘅， 怪之你送口水先啦、啊，望细你细佬，细佬躺着啊中枪， 你细佬系 细佬几大啊？ 加插喺度，你细佬几大啊？ 我细佬八岁，升三年班， 八岁成日流口水啊！佢点样流法？ 佢 瞓觉流定点啊？ 佢见到边个流口水啊？ 佢咧一好集中精神做嘢嗰阵时就会流口水。 咦，真系同豪仔嘅叔叔一样，佢一集中精神做嘢，佢擘大个口，不过冇口水流啦。 我啱啱都想讲，我一集中精神咧就会擘大个口啦， 冇口水流啦。 因为我就年纪大啲，就控制到个口水， 干咗啊！嗰啲流水机。 喂，咁你细佬前途一定无可限量啊！ 系啊， 有版嚟睇 啊！ 认真的男人口擘大啊！ 我细佬咧，想同你哋讲啲嘢啊！ 但佢会唔会一路流住口水嚟讲噶？ 干净先， 系咯，细佬。咩 Fortune 啊？咩 Fortune 啊？ 你叫咩名啊 ？Fortune 啊？ 方慧 全。唔系，你叫 Fortune 啊？头先。 你咩方慧全啊？系嘛？ 阿全啊？ 你叫咩名啊？ 阿全。 佢唔肯 听电话，佢 听 咗啦，啱 啱 佢惊 啊！ 睇下你咁样话 佢，再听佢再听， 佢再听，你叫咩名啊？ 我叫鲍 慧 全， 我鲍慧全， 阿全， 全仔点啊？你做咩流口水啊？你做咩流口水啊？ 我冇啊！ 你而家有冇？我听到你有啲咕噜咕噜喎， 你吞口水喎， 你咩事啊？喂，边个？哇， 喂， 做 咩玩电话？喂， 好啦，放暑假翻咗啦。 都口水噶， 哎呀，啲书湿晒唔好啦，咁样， 好啦，睇住佢啦， 拜拜，哇， 讲啦， 哇，你 feel 到佢哋喺度话，你做咩讲我流口水啊？你有钱啦呀？ 啊，拜拜，白氏家族啊， 翻嚟再听埋你电话。 当自强系一种态度，因为相信有未来，所以今日有梦想。当自强系一种动力。 因为有梦想，所以有力量大举跨步。 世上有没有硬仗，曾令你自觉虚弱？ 你又有没有寄养，然后发现了真相？ 如不得了，如不得了， 天都快崩了。 而多紧要，而多紧要， 激出了心跳。 当自强。 自强是一种方法， 将现在变成即将发生的未来。 当自强是一种坚持， 每一日都要为梦想灌溉。 发梦有没有乱唱，骑着最大只飞象， 那是你重要伎俩，无道理地爱夸张。 人崩紧了，人崩紧了， 怎么去开窍？ 才多必要，才多 多少牵强，不可忘。 子强得你一个拍掌， 当子强步入你的方向， 多少牵强 不可陌上， 大理想当子强，直说即没商量，当子强总要踢走抽象，心内烈阳一路在场，没梦想 方自强，有梦嘅人最漂亮。 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啦，听众等紧。王太 ，hello，hello， 系 hello、hey, 你好， 你好，点啊？请讲。 喂，豪仔你好。 系啊，桂花田啊，波仔。 喂喂。 系啊，你讲。 系啊，王太。 系你好。 系 系啊，你乜点唱啊？ 系好彩啊，听咗十几年第一次打得通。 系，我哋嘅缘分。 就喺度一次啊，系啊，好啊，王太有啲， 因为咧都系今日我个大女生日，咁就系啦，正一生日就廿到蚊噶啦， 唔好咁讲啦。 唔系啊，王太，你因为波仔喺度，所以你第一次都打我嚟话你个女生日，睇嚟都未啦， 只系讲紧呢啲嘢喎， 系咪睇嚟都未拍拖啊？ 然后就想咩？ 拍紧噶啦， 拍紧 啦，咁你唔好话到佢廿到啲蚊。 我真系会结婚，哎呀！你搞到阿波仔拗晒手臂咁样， 仲开心咗一下添。 系 个男仔好唔好啊？ 好嘅， 哇！你咁衰你， 系啊，系啊。 OK，OK。 跟住咧，跟住咧， 幸福快乐啦！好啊，正日生日， 系 哇！你好开心啦，咪就嚟嫁女系咪？准备咗啲即系筹备阿女嘅婚礼啲嘢未啊？ 哦，咁啊未准备，因为佢都系个男朋友都喺澳洲。咁都系同一日生日，我都祝佢生日快乐。 吓，同埋一日生日啊，未来女婿。 系啊， 系啊，正 啊！ 咦，咁阿女咪会嫁去澳洲啊？ 系啊，系啊。 哎呀，咁你点啊？ 会唔会 跟埋一齐去咗咩事啊？ 系咯。 唔系，咁我哋喺香港嘅，不过办起就嗰啲或者会过去咯。 哦。 咁你应该香港、澳洲两边摆啦，系咪啊？ 系啦，冇错啦。 啊，系啊。 就可以收嗰啲澳币咯。 咁另外咧，就我个女生日之余咧，我亦都想祝。亦都想话好嘈啊，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你打紧牌好似。 喺我女出世嗰阵时咧，就喺医院咧就识咗几个系同佢系争一两日出世嘅小朋友。 会啊会啊，嗰啲 我哋都一路 keep 住嘅。 系啊，嗰啲唔知 几好喎。祝埋佢哋生日快乐。 好啊好啊，系几多月之星啊？嗰阵时系。 咪七月咯，七月廿八号发声，佢今日生日。 系啊系啊 系 啊。我听到个女结咗婚啊嘛， 都系佢嗰呢几日出世噶咯，都系。 哦，哇！你 keep 到咁耐， 即系而家有见面嘅都间中。 系咯，系啊系啊，我哋一年都见一两次。 犀利喎！ 其实咁难得咧，即系夹都冇咁夹，系咪大家同医院同差唔多一两日个生出世，系咪先嘅缘分嚟噶？ 因为我老婆都有参加嗰啲，即系我仔嗰啲咩十一月之星嗰啲咧，都玩咗一两年咧，即系讲一两年啫嘛。 跟住就冇噶啦。 唔系咁，而家都系一两年啫，因为我仔都得一两年。 系，你又啱喎。 嚟紧三年。 咁人哋唔 keep 你可以 keep 啊嘛， 都系嘅，都系嘅，啲妈妈比较积极嘅， 因为佢个仔得就两岁， 得一两岁， 一两年， 都系得一两年， 系啊，仲 系啊 ，OK， 咁啊，恭喜晒你咯，好唔好？ 好， 多谢晒，拜拜 ，OK 吓，好呢度仲有几个点唱嘅，譬如话呢个 Sophia 咧，佢就话啦，佢咧病咗啊，因为咧搭。冻巴士咧，即刻冻到佢即系病咗，大家都要保重咁样。 系啊， 系身体健康啊。 系今日多谢阿波仔啦，系啦，系今日晏昼五点钟又听到你嘅 点钟又再出现啦， 系咯。咁啊，希望大家咧可以度过一个愉快嘅周末啦。咁我今日就可以哇，喺同阿剑侠兵妈妈庆祝 下啦。咁喺深圳见到我嘅朋友，可以同我打声招呼啊。 你过唔过都关噶。 拜 拜。